四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20公里左右掠过。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嚟骤雨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38点，跌395点，总成交金额53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3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蚊，跌45.8；雅生活服务30.25，升4毫；比亚迪股份263.6，升5.4；吉利汽车27.6，升8.5；美团210蚊，跌6.4；盈富基金26.4，跌3.2；阿里巴巴188.7，跌3.2；网易136.7，跌21.5。恒生中国企业94.1跌1.26，信义光能17.82升1.54。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10.804，瑞士法郎8.592，澳元5.728，加元6.217，新西兰元5.439，欧元9.234。每百日元兑港元7.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5点，跌277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3.08美元，卖出1,81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3分钟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翻鲤鱼门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噶。重复多次啦，茶果岭道去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翻鲤鱼门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排到去市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去返黎长道的支路，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夏珏、欧阳俊、易子梦喺一班教官嘅严厉训练底下，佢哋又能唔能够支持得住呢？ 易子梦，心情好差、啊，唔好喊。我哋当年都系咁挨噶，唔好后悔，值啊！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三十一，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嗨，我是郑子成啊！我最希望点温拿的《齐心就是成》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样说：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好像这班体坛精英那样代表香港去东澳角逐奖项，但是我们却可以齐心在背后打气和支持，帮他们呐喊助威，鼓励他们创出好成绩。 都要拼，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今日唔吉你，佢迟早一日都会吉亲你。 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恰土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一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 大部分人热恋嘅时候咧，都系被蒙蔽双眼嘅，所有对方嘅缺点都睇唔到。曾乐彤今次就系将呢种状态比喻为一根刺，慢慢随住爱嘅磨蚀而外露，最终变成伤害。填词曾乐彤，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乐彤《佛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都坐翻一阵先。咦、哎，两百、哎、神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哎，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哎、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个打牌啊！ 啊，又系波。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嚟啦！星期二嘅早上啊，一号戒备信号悬挂嘅时候，我系梁继章， 我系风球锐， 容易强。 咩叫容易强啊？ 二系星期二个二。 哦，哦好嘢、啊，最好用嘅你，啊、你系容祖儿个细佬。 最好就咩都容易，系啊，生活过得容易 ，easy 啊！喺呢个星期一至五嘅早上十点到一点，有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都有非常之多个丰富嘅节目内容俾大家， 陆续送上。 呢首叫做 Emotion 咧 ，Samantha 声带嚟嘅十点十二分啊，十六分嘅啦吓。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其实咩叫快活人呢？吓，最近咧我哋都问嘅一啲朋友啦，我哋八月咧就会有一啲嘅好朋友，身边嘅好朋友咧，帮我哋讲下佢哋眼中嘅快活。有一个系啦，冇错，有一个旧朋友咧，即系都有做节目嘅 Albert 咧，佢讲得好好嘅。其中一样我谂啊，都系，但系我香港即系好多香港人，我唔敢话全部啦，好多香港人咧就会惯咗快活。快快地生活，唔慣慢活。咁 Albert 咧，佢意思即系话，其实咧有时放翻慢嘅节奏，唔好咁心急，慢活先可以快活。听落好似有啲矛盾啦，慢活但系就会快活。如果你经常咧好急促咁咧，就会成个人好紧张。 赞成啊！ 唔知点解，我上次去美国咧，我就感受得到佢哋某好大部分人嘅慢活同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嘅快活咧係唔同。咁排隊喎，一個朋友咧美國生活嘅，帶我一個餐廳。好长啊嗰条龙，可能轮到我哋啦咁样。咁朋友就问啦，我要嗰个餐，但系嗰样嘢点整噶？咁嗰人就好耐心解释，我唔可以呢、這个，我想咁样得唔得啊？跟住我望下后边，喂，快啲啦咁样，我话俾人闹 啊。系 咁佢就话啦，唔会噶，呢度你问几耐都唔会有人闹你。咁我望后边，后边又真系好安然咁企喺度等，冇人，冇人有任何面上嘅。唉，即系嗰啲咧， 系 啊，接你啊。 嗱，如果你话香港，系咪一定后边？点啊？ 后边唔接你自己都会俾压力自己。 我琴日就 是 這樣， 因为你自己就系咁谂啊。 我琴日就系咁啦。咁咧，我琴日咧就喺间日本家品店咧，咁啊买咗嘢之后谂啊，不如开下斋啦，系咪先？ 用你啲 收费，攞咗啦系嘛？ 2000攞咗，快咗攞咗啦嘛。 我未到，我九月一。 哦， 系啊， 哦， 我迟啲先登记啊嘛，我冇你哋咁后勤。 我唔知后勤咧， 你慢活啊嘛， 冇错啦，我咪就系慢活咯，系咪就迟人一步，你想达到， 冇错。 我仍然系有嗰种留住嗰种香港人嘅心急嘅 blood 嘅。咁我琴日咧就谂，哦，不如试下用咯，2000蚊系咪先？买又唔多嘅，买百零蚊嘢嘅啫。咁跟住咧，我就话啊，我想用嗰个乜乜， 乜乜 pay 咁样，好啊，咁样。但你有冇试过咧？因为嗰个桌面啊，即系手机嘅桌面太多 icon 咧， 搵 唔到 啊！ 你又用唔惯嗰个，你唔系好知佢 icon 咩？最容易搵你咩 ？WhatsApp 一个绿色一个 惯咗 豆腐印咁样咪容易搵啊嘛！先嚟先去系边啊？跟住哎呀算啦，开始后边开始排紧队啦，我就即刻喺个 App Store 揿乜乜 pay 咁入咗去啦，咁啊搵到啦，好入去，死啦！边个就系揿钱嘅咧？咁样又唔知我未用过嘛？跟住个售货人帮我呢个掣啊， 付款啊嘛。 付款，揿完之后密码嘟嘟几多号咧？ 死啦！ 后边有冇 set 噶？你 set 咗未噶密码？ 有一定要噶，一定要。 佢唔记得咗， 因为有啲可能你有啲程序你未整完，跟住佢就会弹啲嘢出嚟噶嘛。又有试过咁啊？ 咁咧我有一两个常用密码嘅，我就揿第一个。 嘟嘟，唔系，再往后边越嚟越长。 算啦， 又多咗四个人喺后边排队。 跟住我再唔等等，就得就得，咁第二个密码，嘟嘟又唔得，跟住开始。 系，得啦。后边有冇接你啊？有冇接你啊？ 少少啦， 有啦。 俾现钱，俾现钱。 又或者开始咁样望望你， 系啦， 偷望你，即系好似你喺度揿嗰啲，嘟嘟嘟揿钱咁 样。有人扎低讲电话，阿叔快啲啦！ 前面嗰个好耐啊，咁样俾啲说话。 又或者试过就俾啲说话你听咯，就唔好意思啊，妈，我要迟啲嚟啊。前面嗰个阿伯玩咗好耐啊， 搞错啊！ 我原本谂住俾埋钱我过嚟噶啦，你等一阵啊。 又话唔记得密码， 我都听过啊。 系啦， 系啊。 咁所以话，算啦算啦算啦，我就俾。言辭啦佢，但係咧呢個係我自己，好似阿李麗蓉話齋，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嘅，即係我係好驚。 你係喺香港你先至會咁嘅，我贊成你嘅講法。因為其實咧，我有個家姐啦，佢自己喺英國咧，基本上已經住咗好多年噶啦。 即係英國人， 佢翻嚟香港咧，其實佢都頂唔住。佢同我講，佢就話唔知點解你哋講嘢又快，食嘢又快， 行路又 快，買嘢又快， 總之所有嘢都快。 唔知點解你哋要咁快咧？同埋咧就係、是、永遠佢話佢發現咗一樣嘢，我哋好中意嘅咧就係、是。对住人咧就好中意讲嘅就系话，哇你瘦咗、哦，佢话呢一样嘢咧都系好奇怪嘅，即系你好少话你一见人嘅话咧就觉得你赞人就会赞，你最近瘦咗、哦，因为其实你喺外国人嘅话唔会讲呢啲嘢，只会讲 good morning 或者系同你打个招呼。佢话呢啲咁嘅嘢系你哋中你哋香港人系独有嘅，即系其实就系赞你好嘅咧，就或者系赞你点样嘅。佢话成日都听到你哋讲嘅就系话啊你瘦咗又靓咗、哦，就会系咁样、所以有好多嘢嘅话，我觉得嘅就 系、 是、真系各处乡村 系啊， 唔同 你去到你自然会感受到啊。 同埋就系你去到唔同。同嘅地方嘅时候，你先至会发觉嘅就系点解我哋会咁快？ 太快， 其实唔知嘅欧洲嘅国家， 其实唔知点解会咁快嘅。总之就系咁快咯。嗱，头先我讲我朋友啦，即系唔使急，唔使急，唔会有人嬲嘅，即系咁啦。咁我以为系得佢系咁啫，系咪？因为喂，你个人他条啫。咁于是，我另外一日又喺美国啦，搭的士，咁啊挂摆晒啲行李啊、手提袋喺晒的士后尾箱。咁咧话诶呢个呢度呢度落呢度落，佢就停正个马路中间啦，即系后边又一串车啦，落车啦，我就好心急，快啲快啲快啲快啲落，no hurry， 佢又系啦，慢条斯理，慢慢除安全带，落车， 好优雅， 好优雅，逐件拎落地，咁我望下后边又真系冇人嘟噶， 冇人搬， 吓，即系我谂呢个真系个普及文化， 过马路都系啦， 系 嘛，佢哋老远就已经慢慢咁样扇埋嚟停俾你，哇，如果我哋喺香港。讲系咪先？拨你啦，又或者就过马路嗰啲人咧，基本上佢行出嚟嘅时候咧，啲车佢就只会抌快啲，你讲我想车死佢咁样噶嘛？你冇办法啦。 同埋香港咧，你想过线咧，你唔打灯咧，佢行得好正常。你一打灯想过，佢就 即刻 抌走，佢就抌走噶啦。 系啊， 呼唔通上嚟，你冇过啊？咁样， 好似输俾你，好似觉得咧系要 系 国家队咁样，国家队咁样， 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慢活，但我又觉得又睇下系乜嘢嘅年纪咯。如果你话即系后生仔嚟讲，有时做嘢太立落或者好慢，你冇咁觉得？另外觉得 又 系，咁系咪唔想做啊？ 系啊， 冇错。 我亦都相信嘅就系我哋香港应该话即系成功就系因为所有嘅嘢都快。咁如果你话真系 效率啊嘛，呢个等于 呢个咪就等于 效率 咯。如果你话你去到外国度生活嘅时候，有时真系冇乜效率嘅，你又会觉得咧就猛震嘅。即系例如好可能嘅就系你去邮局嘅就系啊，佢真系好慢啊。好可能嘅就系我喺香港嗰度五分钟做完嘅嘢嘅话，佢要等半个钟头，你又会觉得系 好 辛苦， 除非咁，你真系好想好想得到个服务。好似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咧，开一间发型屋。咁发型屋有乜嘢？嗱，有收钱嘅啦 ，cashier 啦，有发型师啦，有 junior 啦，系咪？ 染发噶啦， 成间得佢一个，佢系收钱，佢系 junior， 佢系发型师。 系 咁，所以咧， 咁几好啊！呢啲，总之嘅就佢个 appointment， 佢 系啊，你排队。 唔好亂咁 book 咪得咯， 係啊， 即係一個還一個做完一個還一個，我覺得 OK 喎。我而家剪頭髮個都係嘅喎，係 嘛？ 成間髮型屋就係得三個人啫，但問題係嘅就係佢每一樣嘢嗰個流程佢好清晰，以及咧就係佢就係一個應該係話佢哋啲 appointment 唔會話搭住你啊。但你大嘅髮型屋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佢嗰頭剪完嚟，嗰頭又另外一個人嚟 serve 你， 剪緊已經人入 中意，我好憎， 我都 即係譬如話髮型師幫我吹完之後，有人又行去幫第二個剪，其實我真係好憎。 其實你唔使吹啦，又唔係多頭。 头发，你企喺铺头门口一阵已经干晒啦， 吹啊系要 让借风吹。 你企出门口，你俾紧钱都已经干啦，你企喺度俾钱已经干啦， 都系嘅。咁我觉得就系即系睇下你咩年纪做啲乜嘢事咯，系嘛？我觉得譬如效率呢一样嘢，我谂如果你话讲紧即系譬如头先我所讲啦，呢啲譬如可能系邮局啊，又或者一啲嘅服务嘅话，我又会真系希望佢快嘅。咁如果你喺外国嗰度生活过，你会发觉就系、是、其实因为同地方大亦都有关。你知道我哋香港噶啦，你可以去得几远啦？我俾你去 大天水圍咯， 大嶼山咧、天水圍咧、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內，你已經係 點 去 到 啦。所以因為我哋地理環境嘅關係嘅話，所有嘅嘢都要快、靚同埋正。但如果你喺外國嘅話，如果你生活過，你就會知噶啦。其實佢一日嘅佢只可以做一件事，因為太遠啦。 我朋友夜晚咧，佢唯一嘅娛樂係乜嘢？係揸半個鐘頭車去買杯雪糕食。 哇！ 跟住揸係啊，因為佢話佢最近嘅買一個雪糕嘅 store 都要半個鐘。 係啊，我試過因為。太快咧，俾大家壓力。 點樣啊？ 我就喺國內做嘢。 你太快，俾你女朋友有壓力啊？ 呢個 解釋， 呢個絕對唔 係壓力，係解釋係咪？點解我會咁快咧？係因為我趕住出門口，我意思係，我 出門口 食早餐好快。 哦，咁啊， 你諗乜嘢？諗咗乜嘢啊？你 我冇諗乜嘢， 我又玻璃你啊！ 過去式啦，玻璃。 哎呀，我唔知啊，我今日都仲可以玻璃你㗎，如果你開心。 即係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係啦， 繼續講 係啦。食饭，哇！我喺香港咧，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我阿妈都叫我快啲食，快啲食，快啲食，要食第一。 但我想问咧，你屋企咧使唔使争饭食啊？即刻争餸噶？咁点解你食咁快？通常 啊，你都觉得我食饭好快嘅啦，我真系超快。 我冇觉得你食饭，我觉得你倒垃圾桶咁样，好似将所有 嘢。 有一次又去， 我你阿妈训练你嘅， 系啊，佢成日 参加食 饭奥 运会啊， 我你阿妈训练你嘅， 系啊，佢快啲，佢话唔好食咁慢，唔好食咁多。 哦，冇鼻哥， 系啦，咁啊要快。 因为嗰阵时老人家有个说话你听过噶，男仔食饭跳过凳啊嘛，女仔食饭磨穿裙啊。 我未听过， 我 阿妈 讲， 我阿 妈 讲嘅，我阿妈讲 跳过凳系咩意思啊？ 戳一声跳过，戳男仔食饭跳过凳，即系好似跳过张凳。 哦，咁 佢形容嗰时间， 即系好似百驹过隙一样，系嘛？ 女仔食饭磨穿裙啊，即系裙都磨穿啊，咁。 系啊，我见有啲女仔食饭真系逐粒饭食噶。 女仔系慢啲嘅。 话说我嗰次咧就喺国内一大学嗰度食嗰啲叫工作餐。 点解你走去大学嘅？ 系啊， 沾埋人啲书卷气啊！ 冇错， 唔系喺嗰度读书嘅就系可以喺嗰度食啊！我都去过清华大学。 工作餐嘅意思就系一人一份啦，快餐咁啦，系咪咁啊？排队攞啦，攞 嗰啲两餸饭啊嘛。 系啊，十个人到啦，咁啊摆喺度，我第一个啦，因为佢哋让我先，啊你快啲食啦，咁啊食食食，我食到好快，我羹仲要敲到哐哐声，后来我觉得 alert， 诶好似好肉酸喎。 嗯。 跟住咧，啲人埋嚟嘅時候，咦，我已經食曬咯！ 即係佢哋第九個攞嘅時候， 係啦，覺得好肉酸。跟住咧，我見佢突然間其他人咧 一齊望， 啵啵啵啵啵咁樣，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好似好唔好意思用我等咁。後來夜晚有個同伴話俾我聽，喂，你咁樣食咧，其實你咪唔中意食嗰啲啲嘢啊？ 唔中意就唔會食咁快啦。其實 係啊，我話唔係啊，但係佢話即係。佢哋唔知點解我食得咁快，係唔夠餸啊，定唔夠飯啊，仲想攞多碟俾我。我話真係唔係， 原來我明你講緊嗰嘢嗰只咩意思？ 因為 即係佢就整形容佢自己食物食得好快， 係啦，俾人哋壓力係、到底啲 嗰啲人點解會有壓力嘅？佢哋嚟邊個？ 即係覺得要等佢嘅，因為大家一齊嚟咁 啊。係啊，我食曬佢哋坐曬喺度繼續食。 我唔會咯， 我唔知點解啊，所以我 而家都係嘅， 因為你個樣惡啊， 你個胃會唔會有事啊？咁樣。 呢轮啊，真系惨啦！我夜晚永远都唔再食雪糕啦。我食过两三点，突然间反胃，醒咗。 唔系我讲紧系佢话你食饭食得咁快，其实你个胃会唔会有事？因为好多人都系咁讲噶 嘛。冇事。 哦，咁都 OK。 冇事， 未有事， 未有事， 未有事。 食饭咧系时候就好大件事。 冇错啦，因为细个阿妈话啊嘛，每一啖饭要照几下， 30下至少系啦。我真系去参加过一个叫做 mindful eating。mindful eating 咧就系咧，其实都系食紧斋嘅，但问题系咧你。每食一啖嘢，饭又好，餸又好，饮汤都好啦，你都要喺个口嗰度。 汤都要照30下。 你有汤渣噶嘛？你有时你有啲汤，你都冇汤渣，梗唔使啦。你点得？你咪嗒嗒即系30下咩？譬如你食一啖饭嘅话咧，起码要照30下。咁跟住咧，佢就系话真系嘅。如果当你非常之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嘅话，你会食到啲饭真系甜噶。我唔系讲笑噶。 我记得啊，寻日你妇女心之二， 我知啦， 冇错啊。 我記得㗎， 我淨係知咧，佢一路睇手機一路食咧，點都係唔好嘅，就無論對個味道或者嗰個消化都唔係咁好，係咪先？好，十點冇人聽緊風騷快人，唞唞先，翻嚟繼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要70%教职员同全校70%学生接种新冠疫苗，而恢复全日面授课，不一定要9月完全做到，亦都相信不会造成太大压力。至于小学同幼稚园，因为受疫情接种年龄所限，暂时做不到全日面授课堂。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学校教职员同全校学生接种率去到70%，原则上可以全日面授课堂不同进行活动，但一些活动亦要考虑安全性，例如是游水而吹奏乐器等等，有什么安排未来会有指引。至于教职员要接种疫苗，否则需定期自费检测，杨润雄说现时没有讲过要强迫接种，形容大家都有选择。至于如何处理不接种疫苗亦不做检测的教职员，学校会根据校内机制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达至清零超过50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时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因为外来仍有不稳定因素，例如是外国变种病毒仍然肆虐，需要小心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仍然需要继续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至于接种率要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进一步放宽措施，他说希望任何放宽都会是安全并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另外，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医管局、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以及中小学幼稚园教师教职员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自费定期检测。陈肇始重申，有关要求为保护员工和他们接触到的市民，希望不同工作群组尽最大努力做好有关工作，以建立群体免疫屏障。政府规定，政府雇员、医管局员工等的四类人士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9月1日起需自费定期检测。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打针者就可以继续获资助。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医管局和政府相关部门事前没有咨询员工意见，医管局亦都一直只接种疫苗属自愿性质。他说由于检测需自费，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员工会有经济考虑。凌霄智强调，绝大部分医管局员工明白亦都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目前大约有90%医生接种，但现时推出的疫苗欠长远安全数据，例如怀孕的员工可能未必安心，认为当局应该尊重员工的决定。他又说会再向医管局了解，包括若果同事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检测，将有什么跟进或会不会面对纪律行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有61宗属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增本土病例当中，江苏占45宗，北京、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有本土感染。至于29宗境外输入病例，就包括云南的8宗、广东6宗，没有新增死亡同疑似个案。另外，内地新增4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3宗属本土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3,193宗确诊，4,636人死亡，87,400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10:00，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预测，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20公里左右掠过。这个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和这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423点，成交金额7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跌10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9.4，跌45.6，美团203.8，跌12.2，比亚迪股份258.8，升6毫，盈富基金26.3毫，六跌3.6。吉利汽车27.15，升4毫；雅生活服务30.7，升8.5；中芯国际25.65，跌4；网易137.1，跌21.1；阿里巴巴188.6，跌3.3；信义光能17.84，升1.5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6，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1，人民币6.466，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9点，跌221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2美元，卖出1,81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青衣的长环街，因为爆水管，长环街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跟着长好街的慢线还是需要封闭，但一带就没那么挤塞了，一带只是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青衣的长环街因为爆水管，长环街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跟着长好街的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码头角道一段车多，龙尾落山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另外一类嘅病人就是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紧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哋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 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迎我哋嘅风骚范围系10:41嘅，29度嘅温度，相对湿度85%。 系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嘅就话，其实呢一排咧，我谂即系都好多嘅问话题咧，都系围绕住嘅，就系呢一个奥运嘅。 冇错啊，系啊， 睇啲咩项目啊？ 昨日睇羽毛球， 系啦，哇，好紧张啊！ 男子啊，对决好精彩， 好犀利。 有时咧，你喺人哋屋企睇睇下咧，因为要走啦，咁样觉得哎呀，想唔走住啊，咁样。我嗰日就系睇呢个中国对意大利嘅女排， 系 睇到第三局开始咧，少少，哎呀，要走啦，嘢啦，哎呀，可唔可以帮我坐多阵啊？有时有啲咁嘅尴尬位吓， 系啊。 咁结果就翻到佢已经打完啦，咁啊，收尾中国都系赢咗嘅，3-0，我记得嗰晚 吓。恭喜恭喜， 冇错啦。咁啊，但系讲到呢个奥运咧。好多环节，今日咧睇到网上咧有个人话啊，如果妈妈即系妈妈，即系个 B B 啦，一个小朋友嘅妈妈啦，咁啊参加类似奥运比赛，有啲咩嘅项目可以即系设计俾妈妈咧？ 一谂到就举重咯， 系啊，是是哇，一个 B B 几重啊， 举起个 双手举， 出世嗰啲都7-8磅啦，系咪？ 系啊，都几系噶，7-8磅。你谂下，如果个哑铃嗰7-8磅嘅话， 系好重， 一路咁样举住唔摆得低喎，又唔跌得低嘅喎， 系啊， 都几系啊，其实 系啦。虽然你就话喂咁啊揸 B B 车咪得咯，咁样，但系有阵时咧你 shopping 咧又唔系一定咁方便推。住架车嘅，同埋 B B 有时唔系一定话你想佢坐就坐噶，佢扭紧计要你抱， 你又将床抱佢出嚟都要举起佢啦，都真系要好好备力腰力， 冇错，抱得耐都几攰，咁所以举重就系妈妈奥运第一个环节啦， 系冇错， 仲有啲咩嘢咧？三项铁人啦， 哇，我觉得咧第一样 系。 即係如果我撇除三項鐵人先，就係打乒乓波。我今年好中意睇乒乓波，因為全部揸橫板嘅，個個都縮喺個台邊嗰度嘅，我覺得好型好笑。 我就唔知點解佢哋個個都要咁樣啊！嗬， 唔知啊，你及住我， 我及住你咯，咁樣咯，就好似 係， 原來係咁嘅意思。 拋起個波係啦，咁我覺得諗起似媽媽攞個羹畢住啲飯追個細路仔食， 係 真係好似，仲要睇準佢， 仲喂好多個，喂好多個嘅時候就一日啦，一 麥 豆就嘴埋。 我見過有啲古惑的媽媽，譬如話佢最憎食紅蘿蔔嘅，先攞個羹冇紅蘿蔔嘅，佢擘大口即刻換一個有紅蘿蔔嘅， 咁俾人話 咁醒目 啊！佢冇辦法啊， 壓到 哇咁誇張！ 你知唔知要幾快啊？個靚仔一睇， 咁佢隻手咪揸兩個羹咯， 係啊，佢另外一個收埋咯， 仲要俾佢見唔到喎。 係啊，個 B B 仔哇好開心啊，冇紅蘿蔔一粒粒紅色嗰啲，擘大個口準備。呢個細路仔唔會咁樣望住個羹係咪啊？一刻一換。 我以為你話古惑咧，就係譬如中意食雞咧，仲有雞肉冚住個紅蘿蔔，即係雞肉喺上邊。我以為咁樣， 好似啲狗咁樣係咪？ 係啊， 係即係藥丸啊嘛，將佢塞入去，佢中意食嘅芝士嗰度，一隊佬就哇！ 唔係，但係狗仔好聰明嘅。狗仔咧，如果你真係啲藥水咧，獸醫教過，類似 doctor 教過咧。擠落去嗰啲飯度，但係佢聞到有藥味咧，佢連嗰啲飯都唔食㗎， 唔食㗎，以後都唔食啊！ 係 啊， 因 為係啊，總之見親飯就以為有藥水啊， 佢 醒 佢 哋， 佢遮過籠 㗎啊！ 咁你會點啊？如果 我咪將佢塞落去佢自己中意食嘅嘢度咯，跟住塞落佢口度咯。 哦， 係啊，例如愛因斯坦咧，佢食藥咧，我哋有一個情況嘅，個情況就係其實佢當佢好似啲精神病人咁樣啦，就要揾一啲好厚嘅被咧包住佢，跟住我男朋友咧就成個壓住佢，咁跟住咧就剩翻個頭嘅啫，跟住佢任我冇咯，跟住我就會擘大佢。 口罩跟住呃落去咯。因為我試過嘅就係、是、曾經嘅就係佢中意食一啲叫做芝士粒，跟住我就將佢嗰粒 收喺個芝士粒， 收喺個裡面嘅就話佢會識個唔知點解無端端咧就會嘔泡咯，因為佢一路食食下之後佢發覺點解粒芝士苦嘅 流嘅喎，佢話呢粒流芝士， 搞到咧成口咧泡咗做咩事啊咁樣？ 芝士泡嚟 係啊，跟住佢無端端佢見到啊嗰粒嘢嘅話咧，佢嘔翻出嚟啊， 係 啊，佢醒啊，之後以後都唔食芝士粒啦。 佢都係細路仔啫嘛，佢又好憎藥嗰啲味同埋嗰啲即係 smelling 同埋個口感啊， 係啊， 所以你一定要呃佢，你一定要呃佢， 呃唔到嘅。 同埋貓係難喂啲，我感覺，因為佢真係會搲你 嘅。但其實個細路嘅話，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做法嘅喎，就係將佢唔食嘅嘢，但係你想食嘅嘢，佢打到爛曬，打到爛曬之後，跟住可能煎個餅啊，或者係煎個佢中意食嘅嘢俾佢食咯，就唔好咁樣啦，冇用嘅你咁樣。 我知，但因為啲媽咪啲時間真係寶貴嘅，你諗下先，你個過程又要剁碎佢，又要搞碎，又再煎。 唔使 聽另外一個講法，佢唔中意食紅蘿蔔咁先算啦。但係佢舉例中意食雞嘅或者豆嘅， 包住 煮埋一齊啊，成碟煮埋一齊， 冇得分， 冇得分， 係咪將佢打爛佢俾佢啊嘛？梗係咁啦。 冇錯，咁就好啲咯。 OK， 你呃得幾多次啫？係咪先？ 冇嘅，呃都呃唔到嘅。 係啊，你呃完一羹，下一羹佢知啊。阿媽擺低嗰羹，淨係食呢羹。 係啦，攞個手出嚟， 兩隻手攞 出嚟， 好似花劍咁樣。 個個都要你阿馬小強咁傻咩？ 係咯， 一次一次咩？ 係 咪先？咁啊，除咗追佢啦，仲有佢話咧，其實幫佢著衫換衫都係嘅，即係都一種好要好快，因為尤其是冬天喎，冬天小朋友咧係要著好多衫噶嘛。我最記得嗰時咧，帶個仔去北海道啊，咁啊參加旅行團啦，咁樣好啦，各位團友落車啦，咁樣因為上到車就有暖氣咧，就除曬啲外套啊嘛。好啦好啊，你落先啦，咁樣我同個仔著一件、兩件、三件，同著完之後到我自己著。好啦，三個人咧，三個人嘛，我哋三個人去落到車。走晒，哎，去晒边啦？因为已经着咗好耐啦，咁样咁咯， 可唔可以早啲准备咧？其实 你着件羽绒咪得咯， 系 唔止噶，有羽绒啦、手袜啦、颈巾啦，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啦。落紧雪啊嘛，真系好冻啊，即系咁咯，系啊。咁所以呢样嘢对于爸爸妈妈会特别觉得，哇，系真系好 challenge 啊！咁 系啊，爸爸妈妈真系好伟大啊！讲真， 我都觉得系， 我自问我就做唔到啦， 我都系做唔到， 系，所以我冇办法。 因为你铁人咧有三样啊嘛，游水。跟住游完水就踩单车，踩完单车劈低啊，拍单车又跑步啦。所以如果妈咪都真系应该系一个铁人。 妈咪嘅单车咧就系个 B B 车啦，有时推住个 B B 车咧最危险啦。我觉得危险就系同埋要用一个比较臂力啊去扶住啊嗰个 balance 咧就系落上落嗰啲行人电梯啊。因为你个 B B 车一推落嘅时候咧，嗰个楼梯一托佢格咁，你真系要 hold 得好紧要，同埋你一路 hold 住，即系嗰度力系因为斜咗落去。 要唔要向前冲噶？即系啲细路会向前冲噶，即系好似 有啲细路仔系咁喐嚟喐去。 系啊， 系啊，好似我哋坐海盗船咁样都会咁样啦。你唔觉得嘅咩？即系当你就向前冲噶嘛，好危险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讲紧嘅就系即系妈咪嘅三项铁人赛嘅话，我觉得就系即系头先你嗰讲啦。首先第一个嘅就应该系系咪追个仔咧？ 哦，追个仔， 就要追翻个仔先。 跑， 一落街佢就跑啦，唔知点解咁中意跑。 跟住咧就推呢个 B B 车， 推 B B 车 斗快。 冇错。 咁啊游水嗰会唔会赤冲凉都会唔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挣扎 啊？ 我见到有好多。 首先佢未必肯冲，好啦，落到系咁泼水泼水泼水，查翻雅思啦，泼水泼水，仲要有啲。B B 仔咧，即系唔直指 B B 仔，B B 仔就唔会，唔系啊，要摆定一扎玩具喺个水里 边。鸭仔啊嘛， 我要鸭仔又要拣一大轮 啊， 我唔知呢个要 系 啊，即系你要等佢有啲嘢忙碌住，你就同佢查翻拣啊，查翻拣啊，要洗头，洗头又惊整到只眼，妈咪只眼好尖啊，佢啲咁样啦，冇事冇事， 你扮得好似啊， 通常 我怀疑依家夜晚有人帮佢冲凉 啊，妈咪啲番茄水流咗只眼啊， 好痛啊头咧， 你点样冲？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同埋我就发觉啲妈咪好中意同嗰啲人梳发型咯， 系啊， 啲 B B 唔知永远都有尖， 又冇乜头发， 系啦，冇错，整尖咗个头就影张相，佢又用压力咯，真系开心嘅， 开心嘅，爸爸妈妈们啊，好，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就系风骚浮人，我哋翻嚟会有网上情啊，同埋十一点后我哋会有 漂流教室。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讨论佢，哇！今日真系啲街坊多到咧， 哇！ 多谢 晒， 绝对多谢。 网上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以前听我老师讲，佢话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但系十分耕耘必有一份收获。当时我对呢个说话冇咩感觉，今日睇翻，原来都有佢嘅道理嘅。以前啲人成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劝人努力积极做嘢。但今日再睇翻又啱唔啱？首先要睇下你选择嘅问题啦。如果你选择嘅工作根本唔适合自己，咁呢一份耕耘就未必有收获。例如话你去创业，但你拣咗呢个行业呢种生意本身已经冇得做噶啦，咁你就算几努力，可能你嗰份收获都未必得到。又或者小朋友上兴趣班，明明佢对呢样嘢都冇兴趣，你逼佢学，咁就算佢点样学，得到嘅收获又有几多呢？至于第二句说话，十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又要分两种解释啦。第一种就系一直坚持，咁你总会睇到黎明嘅。任何一个行业做到极致，坚持到最后，都系会有某种程度嘅成功。第二种解释。收获都可以理解为体验、经验，未必一定是金钱或者物质，就算是失败的经验都算是一种收获。所以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而十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另外用哲学来解释，哲学认为量变就会质变。量变意思即是话，你越做得多，你得到的就会越多。一分耕耘虽然未必有一分收获，但是当你一路做下去，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我哋听过的啦，有一个定律叫做一万小时定律。咩意思呢？就是任何一样嘢，你由唔识开始做，做够一万个钟头，咁你就会其中嘅专长嚟啦。由今日开始，话俾自己听，一分耕耘虽然未必有一分收获，但系十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呢一种收获可能未必系成功、金钱，但系呢一种收获就系你一种经验、一种人生嘅得着。一万小时之后，你又唔识变为一个专长。成功的路是要自己去找寻，成功是要用很多的金钱、时间、汗水去打造而成，你认为是不是？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Oh, I believe I can fly. Hey, 'cause I believe in you. Oh, if I can see it. 学校或某机构，教育局都会跟进同联络投诉者，亦会认真处理，不需要有一个中间人。上海寻日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53岁男子，在浦东机场货运区工作，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他居住的浦东新区深园西苑小区被列作中风险地区。浦东机场已经联络浦东新区疾控部门，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范围进行核酸检测。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120公里，即北纬 21.4 度，东经113.5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这个热带低气压移动较为缓慢。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听朝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是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同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會在今日和未來幾日為香港帶來驟雨和狂風，海面亦有湧浪。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四間中有驟雨和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0点，系跌356点，成交金额94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768点，跌2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噶。腾讯控股425蚊，跌50蚊。美团204.8，跌11.2。比亚迪股份264.8，升6.6。盈富基金26.42，跌3毫。吉利汽车27.5，升7.5。雅生活服务30.95，升1.1。网易139.1，跌19.1。阿里巴巴188.9，跌3蚊。中芯国际26.45，跌6毫。信义光能17.78，升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6，英镑10.804，瑞士法郎8.589，澳元5.73，加元6.214，新西兰元5.438，欧元9.234。每百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9点，跌221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3美元。卖出18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联合道去又一城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联合道去又一城方向近住浸会医院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香岛道去返黄竹坑道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蒲苑。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二台话你知，红毛丹是一种热带水果，原产于印尼，和荔枝、龙眼一样，属于亚开木果实，每年开花两次，在7月至8月和12月至1月期间就可以收取果实。 红毛丹果皮和果肉的颜色和荔枝相似，味道亦都是甘甜多汁。不过红毛丹的外皮就有一层毛茸，而且比荔枝坚韧，要花较大力气去剥开。 它的其中一个好处是储存期比荔枝稍长，只要放入雪柜冷藏， 一星期后色泽依然艳红，不会发黑。 而营养价值方面，红毛丹含丰富维他命 C、氨基酸、葡萄糖、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 至于食用方法，除了即剥即食之外，很多东南亚人都喜欢用它来整红毛丹冰又或者泡茶，还可以制成蜜饯，或者好似菠萝、士多啤梨、芒果咁样用嚟煮餸。 要留意嘅系，无论系荔枝、龙眼，亦或系红毛丹，都一定要熟透先至好食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啦，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今日嘅天气咧就话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黄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另外间中吹强风嘅。星期三四中咧会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除有数天都系会嘟落紧雨嘅，大家咧就小心啲啦。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早晨， 早晨，好嘛？ 嗱，大家准备跟我一齐漂啦吓！ 好啊，漂啊漂， 漂啊漂， 又漂流燕啊，漂 漂流燕，漂流燕， 漂流燕， 我好中意漂流燕噶， 系呢、這个好耐啦，呢、這个 报恩啊， 系啊，呢、這个好正， 好 正， 好睇啊！ 今次我大家漂去边咧，就系、是、由广州， 系 漂去郑州， 哦、 再漂去 欧洲 岛， 啊 吓，系啦， 有冇主题噶今日？ 有，主题就系脱衣脱发。脱离苦海，系咪好禅啊？ 唔好禅， 唔系 啊，最后尾个脱离苦海。 我见到你，我知道脱发，但我唔知脱衣系咩意思。 系你听住啦吓，我响大陆都做咗广告公司啊，搞活动都好多年啦，咁、都识得。 应该好有成绩啦，系咪先？你搞咗好多年， 完全冇成绩。 会唔会一系列嘅铺头都系你嘅名 字？冇， 有冇噶？ 冇，完全冇、失败。 嗯哼， 咁我就识得一啲艺术界嘅朋友。 系。 包括有啲扎條辮嗰啲咧，國內都好興嘅， 係啊，我 好興嘅佢哋。 總之長頭髮就係藝術家，係 啦，佢哋扎扎一條辮就係。 你唔覺得咁樣 真係 長頭髮就咁藝術家？ 我知嗰啲叫 Mr. 辮啊嘛，周街都係啦。 都唔係，然後手都有抽鏈啊，同埋中意寫書法啊，乜乜乜乜嗰啲。有個好朋友，佢話：喂，有冇時間？我話咩事啊？因為佢其實嗰幾年都。唔係好得意嘅，即係有啲失意啊咁樣，又離婚， 所以你朋友咯， 係 近親你嗰啲都不失意噶嘛，係咪先？ 仲離埋婚咁又 咁，我哋兩個唔係好驚 驚噶。我其實有啲嘢斜住佢噶，我唔話俾佢聽噶咋。 你係咪有乜搞？ 我有個三叉戟擺樹斜住噶， 家勁咁醒目。 喂，你有冇聽過人哋？有啲人咧唔中意鄰居掛個鏡嘅，就係呢個鏡就係有啲鄰居已經可以投訴你話你叉住我。係 啊，反翻斜你 啊。係啊，所以唔好黐嗰啲鏡，有其他。秘密武器嘅，迟啲话大家听。咁呢个失意嘅朋友咧，就问我：喂，有冇时间？佢话有啲嘢倾紧，想我陪佢去。咁、我话：哦，好啊，去边啊？佢话去郑州。跟住可能到。 但佢唔讲啦，系咩生意咩？左麦叫你去，你去嘅啦咩？你唔記得佢賣咗你？ 佢淨係想佢陪你啫嘛， 係因為係 啊，佢失意啊嘛，我揾翻個再失意啲嘅啦， 感覺自己冇失意， 就覺得自己好得意， 係即係揾個醜樣啲就覺得自己靚仔咗， 哦， 所以啲新娘通常係啲伴娘就冇佢咁靚， 冇錯，所以我嗰時淨係做伴娘噶。 系咩？ 真噶 ？OK， 系啊。 咁佢就话一个礼拜内，我话都好啦，咁样陪下你啦。 哇，一个礼拜咁耐去？ 系咯，五到七日，咁我话都好啦。 其实你都冇咩做啊，系咪先？你又可以陪人郑州 啫嘛，开会啫嘛。 你自己冇正常生意嘅咩？ 大陆有时做嘢系真系呢啲就系工作。 哦、即係你陪人啊飲 飯 啦， 食 下 飲 啦，就係工作啦，係因為你真係落 呢份工咪好易做咯嚇，其實 都 OK 啦。會養懶你嘅咧，其實。 懒好懒，好懒， 懒唔懒我就唔知咧。个肚啊，乜养翻嚟嘅嗰个， 饮饮食食吓，斟茶灌水。 嗰年咧就系冬天嚟嘅，都几冻下。 你冇嘢嘛？成日都 唔知啊， 可能最后一刻。 咁佢就话：， 你好望多两眼， 每一句都系最后一句说话，可能系噶。有啲人 成个无端端攞， 我睇过一条片啊， 我讲真，漂流教室就系咁嘅，唔知 我睇过有一条片咧，有个姐，即系嗰啲叫大妈啦，咁样喺台上面讲嘢，好风，即系好啲，好风趣，好大声添啊！讲嗰个，哎呀，有啲晕添，就走咗啦， 就咁白一声， 就白一声，跟住后来就话呢位老师喺台上讲嗰嘢咧。突然之间唔知嗰啲咩心脏病啊，真系就走。但佢之前嗰秒仲好精神啦，所以咧嗱，我哋每日同你握手，做个好朋友，人哋先开始讲。真系唔知世界上嘅嘢系咪？ 好好好， 我哋激你，希望你可以嘅咧，就好似系啊，好似啲脉搏跳动咁。 我喺度声明，我有咩事都唔关两位事。 咁啊最好啦。 好啊 ，OK 啦 ，disclaimer， 唔使陪你上白车 啦， 系我都唔想落口供， 唔需要。总之我点都烂出嚟呢个节目， 最好啦。 死出 去， 死出去死！ 你放心，我揾个角落头 唔关我事，我睇 系啦，唔关你事。咁佢就同我一齐去啦。我话诶、欸、好啊，咁去啦。去到广州先买机票，冇机票喎、啊，咁点啊？佢话啊，附近揾间酒店住先啦，冇办法。 我想问坐几耐噶要？ 即 系几个钟头 但如果坐车内系好耐， 我 系 有排啊， 车就耐啦。 唔好搞啦，嗰时冇高铁嘅，即系如果唔系就坐高铁就好快脆嘅啫。咁点算咧？附近揾间酒店住啦，两个过一夜。 点解你咁儿戏嘅？即系呢个人应该系失败啦。 佢 系 嗰个人都儿戏 嘛？倾嘢系啊，佢哋两个都好失败。 好 casual 啊！因为问题系啦 ，artist 系咁嘅 ，artist 唔系真系咁啫。但系你 系 你系倾嘢， 有啲真系咁样做嘢噶。佢哋。去咯，行咯。 佢做开咩多噶？佢 artist 咩 artist 啊？ 佢 画 佢其实系写书法， 画 画即系书法大师嚟嘅。 系啦，所以又留一条边。 呢个大师佛啊！ 啊 大师佛系啊， 好劲啊！ 咁去到酒店房啊，是但啦，一晚啫。 又是但。 唔系咁，你住一晚你冇所谓啦。但系一去到，我觉得弊家伙啦。嗰啲系情侣酒店嚟嘅。 哦， 嗰个房好细， 俗称九龙塘。 但系分开两张床嘅。不过 分开两张床就唔系情侣酒店啦。 问题出喺个洗手间，玻璃通透冇门。 哦，我好怕嗰啲咁样。 系啊，我都 好怕， 好尴尬。 仲要两个男人喺度，我心谂点搞咧？今晚最怕冲凉。 有百二脸落噶嘛？系咪？ 冇， 嗰啲系 嗰啲真系情侣啦， 真 系俾情侣。 系啦，佢冲俾你睇啊嘛嘢。 系啊， 喂，但系冲凉俾你睇都唔紧要，我大小二便我唔想俾你睇， 系啊， 情侣都唔想睇， 仲要即系夹硬对住嘅。 我住过有一间啊，连门都冇啊。 冇啊，佢呢个就 系啊，真系连门都冇。 咁佢连臭味都走埋出嚟。 Exactly。 系啊，佢以为 我觉得 佢设计 嗰啲人都奇怪嘅。 系啊， 你情趣都有个限度啊，但系有啲嘢唔系情趣嚟。 佢设计啫嘛，但系佢唔住啊，佢俾你住。 唔系咯，你唔系佢都唔谂住你住啊，你哋两三个钟头你走噶 啦。嗱，其实咁样，我试过住一间酒店咧，佢有两个 option 嘅，你一就系咁啦，拉开个帘就 系 玻璃嚟嘅，即系总之入边咧望到我哋冲紧凉啊，仲有咩？但系我亦都有个帘服拉翻埋咧，就完全两间房。 我咪就 系 讲紧呢 啲 嘢咯。 高级啲嘅酒店嚟嘅，星级酒店 啊嘛， 起码要咁。 系啊，有啲个古惑啊，喺个冲凉房咧有个窗开出嚟嘅，可以同出边 say hi 嘅。 点解冲咗一轮要 say hi？ 喂 ，hello， 我冲到上身啊，你淋唔淋嚟啊？ 我唔知啊，啊，咁就唉死火啦。咁因为我习惯真一定要冲凉嘅，但系佢东北大汉，佢又冇乜所谓啊。佢话一晚半晚冇乜所谓啦，大家男人后松啲。咁我啊是但啦，冇所谓啦。跟住佢又开始。买一啲酒，因为听日先有飞机嘛，买嗰啲最 cheap 嗰啲白酒咧，大家好兄弟，啊饮杯，我话好好。 你之前其实同佢熟唔熟噶？ 都熟嘅， 都熟 嘅，但系冇一齐出过去嘅， 熟啊熟啊！一间房咧，仲要咁样咧，即 系好唔舒服。 系一间房就系我。 跟住佢话：，唉，我真系 点解你唔租两间房咧？ 冇晒啊，爆晒，因为风雪。好多飛機停曬，所有機場 咁你租咗間咪算好彩？ 係啊，冇搞咁多啦，即係買後來買咗，即係聽日機。 佢出出去先咯，得唔得啊？即係出嚟一陣，跟住你沖完涼之後先翻入嚟咯。 太過別扭啦，即係 有几别扭啊！但我真系唔想冲凉俾你睇，我亦都唔想 冲凉。我真系唔想啊！佢就话：诶、哎，冇所谓啦， 冲凉都唔紧要，都系大小便仲尴尬。 系啊， 我觉得 吓，咪小便你还可以，小个便你背住佢啊嘛，大便你就坐喺度啊嘛。诶、嗯，嗰啲飞人唔好讲。跟住佢话：诶、哎，我突然间兴致嚟啦，我送个书法俾你好唔好？啊、我话唔好搞啦，呢度又咁杂。 佢饮咗啲酒系咪？ 系啊，佢饮咗啲酒，因为佢背囊全部都系纸啊、笔啊咁嘅墨啊，乜都 有。 系 咪有佢咯？ 咪 有 啊！佢专心画，你咪入去。 唔系， 中意大大中细细， 好似带啲细路去旅行咁。 系啊，俾佢玩 咯，俾佢玩自己地下。 唔系喺地下玩。 哦，点解喺边度？ 喺床， 喺个身嗰度玩啊，泼墨。我同你玩泼墨， 攞你支毛笔嚟，我用你支毛笔，攞你支毛笔出嚟，我冇毛笔，你有 系啦，你有小算笔， 我写细字啊，我写细字啊， 浪毛， 浪大字， 我有 writing pad， 你有 pen， 我俾个 writing pad 你， 学唔到声，我要嗰张皮。就铺喺我张床嗰度写， 搞错啊！你 佢冇唔系啊，冇好窄嘅嗰啲，即系窄到 唔会有书台噶啦，间唔使 啊，同埋你 但系点解铺喺地下啫？ 地下冇位啊！ 咁你咪由佢咯，又唔会整污糟嘅啫。 佢我张床写，我已经好唔高兴噶啦。咁佢跟住写咯，佢仲要一路饮住酒，然后掹埋嗰条边出嚟。 嗯、 但系嗰个油淋淋嘅头咧，你会觉得好恐怖嘅、 嗯。你两个差唔多， 系啊，冇五十步少一百步。佢、 啊、 最多系有边你冇边啫。 系啊， 我真系冇 边， 系 咪 咯？ 佢长啲，真系 都系咁想立噶啦。 系跟住佢写咗两句嘢送俾我，佢话人生在世不称意。 嗯 即係表露佢嘅心情，跟住就係呢個明朝散發龍片咒， 哦幾好喎、 啊啊！ 有佢有冇其實暗示嘅咧？ 冇佢 最後嗰幾個字有冇意思？ 龍片咒 係啊，最後尾嗰三個字 其實佢冇暗示， 其他嗰啲都 問題真係嚟啦！我真係 掩飾， 佢唔係其實有啲嘢想叫你幫佢做咧？ 龍片咒，我就係有留意個咒字，佢寫咗個單字龍片單。 佢 识唔识 字 噶？佢话佢冇错，即系有时佢饮醉酒就拗啊！ 嗰啲潦草咧，有时唔系要写到一笔一画咁 字啊！人哋写草书， 你睇啲明星签名，你都唔知佢写乜，咁佢签乜嘢名？ 跟住举起嚟，写得好唔好？我仲企咗张台，好， 好，好，兄弟，来弄片酒， 哎， 快快点！ 跟住佢话：，哎，我好攰啦。你沖涼啦，你唔慣噶啦，佢東北佢唔沖涼，一日半日冇乜所謂。咁我諗住，咦都好啦，快沖涼啦，佢最最地啦， 佢 攤咗張 牀， 係啦，佢攤咗張牀， 同一張牀兩張牀， 同一張啊嘛，我咪就話咁樣所謂啫，你分開有兩張牀。 跟住咁我去沖涼啦嘛，因為個洗手間真係太細，你冇辦法擺啲衫入去，變咗我要出邊除曬。你知好、啊、真係好尷尬， 有冇咁細啊？洗手間除衫都唔夠位。 我覺得佢哋兩個都有意，唔係你覺唔覺得啊？ 龍片咒， 龍片咒，跟住佢就哎呀好細啊！ 我入到、 哎、 除唔到衫，我喺呢度除衫。 呢邊前門啊 ，sorry。 真係狼情妾意啊！真 係咁話， 真係眉來眼去。 保证唔系，咁啊，我又冲啦，冲咗下，咦，我觉得安全啦，因为一冲凉咧，其实嗰啲下气咧 遮晒， 遮晒睇唔到噶啦、 嗯。 但我真系衰，有时咧我又喺度谂， 睇佢做咩嘛，抹下个玻璃嘛， 抹下个玻璃， 你喺个玻璃度画咗只舟啊，画咗只扁舟喺个，喂，大哥，扁舟啊， 只 I love you 。玩 个心心 咁 样，我真系一画咗佢咧，我发觉佢坐喺度 望住咗你。 佢我可能佢眼神， 我觉得就好多余哦。你如果你话你求之不得嘅就 系 个玻璃啊，有一啲咁样嘅水蒸气， 又痕又怕痛 嘅 人真 系，跟住又要自己走去扎扎滞滞咁画啲嘢喺度。 到翻你会唔会？ 我唔会，我一定 唔 会， 一定 唔 会， 我连凉都唔冲。若果系咁， 但我真系我唔 抹身咯， 嗯， 抹身咯。 好尴尬，我谂都尴尬， 系啊， 好尴尬，真系好尴尬， 唔会咁做， 系跟住 你一定有啲嘢嘅， 我冇啊， 你嘅潜意识话俾我听， 佢都一定有啲嘢， 系啊， 咁多首诗系咪先，咁多唐诗， 系啊， 点解要写呢句 啊？系咯，点解唔写床前明月光啊？ 系啊， 疑是 地上霜 啊， 系咪？ 系啊，举头望月啦， 你哋唔好因为弄片酒啦， 一定系有嘢， 一定有啦， 暗示嚟噶嘛， 唔系佢。唔如意啫，咁啊冲完啦，嗱林，诶佢话瞓啊，听朝早机啦。 但你冲完啦，咁跟住 好快就冲完啦，冲完，唉真系大 即係大件事。佢將嗰對對鏈咧就黐咗我張床兩邊。 有乜問題啫？ 我瞓咗。 送俾你嘛， 因為你因為佢寫完之後你冇行動啊嘛。 係啦， 佢叫我喺度諗， 佢叫你睇唔到啊。 Play the small book 啊嘛。 你覺得似唔似瞓喺個靈堂嗰度？ 唔似， 唔似。 不過你瞓就似，因為你個樣似。 係，嗰兩張嘢黐咗喺嗰度。 係啦，佢有佢未乾，佢話聽朝攞走佢啦。咁我又覺得真係好肉酸。 唔係，佢係想你瞓喺度嗰時一望過嚟就仲見到龍編針。 提 一提你， 系噃， 系啦，咁样啱唔啱啊？ 唔啱。 你掉落嚟嘅时候嘅话，应该系啱啱好嗰三个字啦。 系啊， 系咪啊？ 嗰三个字，但系我真系觉得好肉酸，因为点解咧？ 你而家仲冇 keep 啊？嗰对链， 吉抌咗啦。 哎呀，可能值咗钱咧，或者而家人哋都过嚟好红咧， 你死咗就值钱。 跟住咧，咁点啊？你好唔开心啦，系咪啊？ 我点解要唔开心啊？ 因为你个贴咗之后，个好似个灵堂咁 啊。系啊，同埋因为里边就系玻璃房，你知唔知？真系似到十足十。 哦，咁啊系。 然后我跟住咧，我趁佢，我听到啲呼吸声咧，我就除咗落嚟，除咗落嚟， 除咗咩落嚟？ 做人嘅，除咗啲嘢落嚟咯。你明噶啦，你唔好问得咁 快。一敲佢粉就除咗个落嚟， 除咗个对对联。 走嘛，咁要除啲嘢落嚟先至得噶嘛，先可以弄。 多一次，再一次，初恋初心，紧张勇悍。永远好胜，充满动荡，混乱梦幻，却很简单，发生不会像预期，都反应得太慢。有说有笑，几多自由，笑笑喊喊，拥抱问候，慢慢慢慢，各分西东，似水蒸发散落人间，已失散。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走到，但走过了再看就容易。一生几次第一次，有勇没谋，信就可以。有阵时并无下次，值得就争取见面，多一次就一次。某个教训于生命记，某个过错应更避忌，事后慢慢反复思考，却总不会再事前清楚故中意味。每次我也不敢放弃，每次我也不够预备，淡淡憾事快想不起，有些可爱事不会忘记。我的你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明白。我可以一生几次第一次，过了就如悸动却不止，却有阵时并无下次，未懂让这些告别。 听个风骚范围啦，十一点二十九分翻嚟，我哋会听听呢个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等等，然之后继续翻我哋节目，就有今日嘅乜都讨论区噶啦。今日话题系乜嘢？翻嚟你就知噶啦，唔好行开，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达至清零超过五十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时冇条件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因为外来仍有不稳因素，例如外国变种病毒仍然肆虐，需要小心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仍然需要继续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至于接种率要达到乜嘢水平先进一步放宽措施，他说希望任何放宽都会是安全，并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另外，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医管局、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以及中小学幼稚园教职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自费定期检测。陈肇始重申有关要求为保护员工和他们接触到的市民，希望不同工作群组尽最大努力做好有关工作，以建立群体免疫屏障。政府规定政府员、雇员、医管局员工等的四类人士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9月1日起需自费定期检测，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打针者就可以继续获资助。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医管局和政府相关部门事前没有咨询员工意见，医管局亦一直指接种疫苗属自愿性质。他说由于检测需自费，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员工会有经济考虑。凌霄智强调，绝大部分医管局员工明白亦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目前大约有九成医生接种，但现时推出的疫苗欠长远安全数据，例如怀孕的员工可能未必安心，认为当局应该尊重员工的决定。他又说会再向医管局了解，包括若果同事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检测，将有什么跟进或会不会面对纪律行动。教育局全面终止同教协的工作关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教协的行为和表现和教育专业团体的表现有一个几远的距离。他说在黑暴和社会动乱时，见到学校的环境有学生和老师参与，作为一个专业教育团体是不是应该出来叫学生守规守法，不要冒危险等等，但看不到教协有这样做，反而见到很多时做一些推波助澜的事。至于如何处理教协转介的投诉和个案，杨润雄说如果教师需要转介，有很多其他团体可以找，亦都可以直接找教育局。现时涉及的投诉，如果投诉学校或某个机构，教育局都会跟进和联络投诉者，亦会认真处理，不需要一个中间人。美国政府要求24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在下个月3号签证到期之前离开美国。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接受美国一份杂志访问时，未有说明美国今次行动是否基于特定的事端引起，只是表示美国政府收紧签证程序，令外交官员在无替补安排之下需要离开美国。安东诺夫期望美俄两国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外交人员的生活能够正常化。美国国务院上星期表示，俄罗斯从今个月起禁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留和雇用俄罗斯或第三国工作人员，令到使馆需要解雇182名雇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方没有利用俄罗斯外交官的签证进行报复，重新会保留对俄罗斯的行为采取适当应对措施的权利。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120公里，即北纬 21.4 度、东经 113.5 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这个热带低气压移动较为缓慢，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同这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54点，跌181点，成交金额1,09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1.4，跌43.6；美团208元，跌8元；比亚迪股份267.4，升9.2。 盈富基金26.58跌毫四，吉利汽车27.55系升8.5，网易142.2跌16蚊，阿里巴巴191.2跌7毫，中芯国际26.15跌9毫，雅生活服务31蚊升1.15，信义光能17.9升1.6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6，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1，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17,579，跌204。港金现价报16,800，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7美元，卖出1,81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咁较早前联合道去又一城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联合道去又一城，近住浸会医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啦。咁喺青衣嘅长环街就爆水管，长环街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近住长好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漆咸道南过海咧，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31同你 都奥城市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31嘅主题系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冬奥时刻和每晚9:30的冬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早9:30和周末上午11:00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都与旁述添。 让奥运情况无障碍放松。 港台电视31。 林慧， 钟哥，乜嘢事啊？ 有朋友问我关于升小一嘅事， 你识咩？ 我唔识啊，又问我有啲乜嘢要留意。 你识咩？ 我唔识啊，仲问我识唔识人可以解答一下。 你识咩？ 我识你咪得咯。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暑假期间同你分享升小一攻略。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 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你嘅另外一半俾你窝心嘅幸运。 无论佢系男朋友、女朋友或者系老公、老婆，到底佢做咗啲乜嘢令到觉得哇个心好窝啊！ 好啦，咁我哋喺网上面都揾咗有好多咧啲朋友啦，曾经咧就系票选啊吓，咁、究竟咧有啲乜嘢嘅男女朋友做嘅嘢系会令到你感到非常暖心同窝心 噶？咁不如阿李婆讲先啦，你讲男仔系咪？ 讲男仔嘅啦，咁、其实不如可能有十大嘅暖男行为咧，其实都可以咧做一个笼统嘅统计嘅。首先咧就系话觉得如果对方系一个比较幽默嘅人嘅话咧、你都会觉得佢好窝心嘅。大家有冇同感？ 同感 系啦，系啦，同啲闷蛋一齐啊！ 男女都系，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另外仲有个就系食饭嘅时候会先问一问你嘅意见， 想食咩啊？ 呢个就礼貌啊。 但我女人好憎噶， 系咪啊？ 系啊。我想食乜你唔知嘅咩？你冇听过呢啲啊？ 即系答又死，唔答又死，问又死，唔问又死。 系啊。 同埋咧，有时咧，你问完佢之后，佢是但啦。哦，咁是但我叫噶咯。但叫完之后，点解你叫呢啲嘢噶？你话是但啊嘛。是但意思即系任何嘢都得啊嘛。 去边度食都问题啦。 系啊。 去 A 记啦 ，A 记唔好。 系啦。 咁去 B 记啦 ，B 记啲嘢 食过啦。 系啊。C 记啦， 你净系识去 C 记嘅啫。 系啊，咁样。 系。 最后 佢 自己拣去翻 A。 是啦，其实就去翻 A， 即是他讲就得， 冇错， 我讲就唔得， 呢啲咪好乞人憎。好啦，另外仲有就是对方愿意下厨， 哇呢样正， 是不是啊？你觉得是特别会加分同埋会窝心的， 冇错。 你煮咩最叻啊？ 我煮咩都叻过，我煲汤最好饮。 我煮咩都唔叻嘅，所以我落厨咧食得落口咧，其实都 OK 噶啦。 但系你又煮嘢，你煮饭嗰个， 我咩？我煮饭我有时会煮咯，但我系做家务多啲，煮饭都少啲，煮饭 都 少啲。 系啊， 我都中意煲汤。 吓，我煲汤点解会好饮咧？系因为我愿意落料。我系最怕饮到有一啲咧啲汤，你有冇听过？系啦，水虽然系汤水汤水，但系似乎佢系水汤多过汤水咯， 水溜溜咁样。 系啦，所以我就系好怕有一啲人系唔愿意落料嗰阵，我觉得唔好煲啦。如果系咁，啱唔啱啊？ 我愿意买90蚊嘅骨。摆落去煲 ，exactly， 净系嗰嚿骨啫，系咪？ 系啊，净系嚿骨咋， 已经成过百噶啦。 千祈唔好同。 不过真 系 好贵，汤料我有时都觉得，哇，汤料好贵。 唔好去超市买啲30蚊嗰啲雪藏肉。 唔得嘅，唔得嘅。 我真系 攞 出嚟手抌咗。 系啊，系成煲汤都嘥晒噶，因为有雪味噶，唔得噶。 嗱，今日街坊众多，我哋咧快快脆脆讲埋先。咁咧，女仔就啊，仲有个女仔系咪？ 有好多啊，咁譬如可能系女仔嘅话咧，其实男仔会觉得女仔令到佢哋觉得窝心嘅嘢咧，就系我觉得呢几个我都唔系好赞成嘅。首先，女生喺男生面前露出佢温柔同埋柔弱嘅一面，例如，女朋友系我。俾人哋感覺覺得嘅就係佢喺公司嗰度咧就巴巴喳喳或者好多嘢講嘅，又或者係點樣嘅。但總之佢翻到嚟嘅時候會願意喺你面前嗰度露出佢自己柔弱嘅， 小鳥依人 喊啊，又或者會同你講下就我俾人哋恰啊，或者係點樣，佢哋會覺得好窩心。我唔覺， 我嗰個係調轉喎。嚇！翻到屋企好惡喎，喺度出面咧好柔弱喎。 嚇！哦咁樣啊，咁得唔得？露出佢自己真正嘅一面。 係啊，好窩心。 你窩唔窩心啊？ 係你窩唔窩？ 好好窝心嘅， 你想窝佢一锤嘛？ 我哋其他咧，其他嗰啲咧， 其他啲嘢系咁唔好讲啦，系咪？ 讲啦， 唔好 讲 啦，好惊个样。 呢啲叫面有蓝色。 第九位就系咧，譬如女生会觉得嘅就话，经常使用咧男朋友送俾佢嘅礼物。咁即系譬如可能你作为一个男朋友嘅话，你会好开 心 嘅，窝唔窝心？ 窝心， 系啊，有冇举例？ 颈巾、嗯、 有冇试过？哦，颈巾 系啊，因为女士嘅颈巾多到不得之了。 嗯、 但如果你即系偶尔间见到佢用咧，都开心。 用嚟用去都系嗰条，但系你送俾佢嗰条系嘛？ 我又试过另一个经验咧，就系、是、我买咗咧，即、就、系、是、我自己都唔舍得买嘅，即、就、系、是、我买条比较贵啲嘅波鞋，佢从来都唔着、啊。喂、 uh-huh. ， 佢唔舍得着、啊。咁、uh-huh. 咁算唔算 做咩咧？ 好咧，系咯， 唔好啊， 咁咪几好咯。 佢波鞋好 desperate 咯。 系啊，耐咗嗰啲胶就会 系啊， 会 烂噶，烂噶 胶啊。 好啦。第八位嘅就系话对男朋友咧会讲我爱你， 嗯、 当佢第一次同你讲爱你嘅时候，系咪特别窝心咧？ 窝、嗯、嘅， 会唔会啊？ 或者有浪漫情况又同你讲啊，喺你耳仔边讲，哇！我依家谂到都咧，我有心 成 个 脑都系图画。 我成日问嘅，但我系玩嘅、 嗯。 我成日问 佢爱唔爱我？ 系啊，呢个系咪我？跟住爱超，佢一定系超级爱。跟住我好爱我咩嘢？讲十个条件， 数出嚟 个原因 系 每一次都要佢咁样讲，系玩嘅咯，一定系靓啦， 次次都要 唔 同 玩。 玩都系一件 好 事 嚟嘅，玩嚟开心。 我今日同事仲有问佢，我唔问我，佢超级爱佢就好十个理由，好无聊。好啦，咁啊第七个就系约会完之后个咧表现依依不舍。 嗯， 我谂都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啦，得唔得？呢、這个会唔会觉 得 好甜蜜啊？好啦，另外仲有就系展现甜美嘅笑容啊。 哇，呢个一流，因为如果你对方对住你即系苦口 苦 面就 唔开心 啦。 有冇试过呢啲咁嘅女朋友啊？ 嗯、 有冇啊？一定有嘅。 你而家你问我啊？ 我问紧你啊！哦、你唔好避开我先啦。 苦口苦面冇乜， 系咩？ 即系有啦，我系冇嘅，清零。 唔中意呢啲， 唔中意呢啲。 好啦，第二个咧就系话情侣专属配件啊，即系你同佢之间嘅话，总有一啲嘢系一对嘅、 哦。 例如情侣衫啊，或者有个戒指啊，又或者条手链啊，系你又有时我又有嘅，咁会唔会觉得好窝心啊？呢啲嘢。 情侣衫我就绝对唔拜。 情侣衫我冇，但系情侣密码就有一句。不如我哋咁有一句说话，人哋唔知道我哋想做咩嘅，但系我哋自知。不如我哋今晚咁啊， 哦， 即系有一个 quoting 嘅、哦，有一个密码嘅、 哦。哦，我知道，我明啦。吓、嗯，你咧？我争啲想讲出嚟添。 即系譬如今晚不如开洗衣机啦。 系啦，就明就知点解噶啦嘛，系咪？系啊，系啊。 我叫你自己用手洗。哎，坏咗，自己用手洗。 唔开啊，今晚。 冇电啊，冇电啊，咁 啊，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记低男生不经意所讲过嘅说话， 啊、 即可能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话啊，我记得咧你嘅上次咁样讲啲咩嘢咧，咁、 啊、 样， 你话我梳条辫好靓啊， 系啦，我就 答 俾你睇、 嗯。 好啦，第三位嘅就系向朋友撒诶、啊、向男朋友撒娇。中唔中意女仔向你 撒 娇啊？系、 OK, OK, OK, 我睇下边个啦。第二， 唔系你男朋友咯，梗系咁啦。 你唔向男朋友撒娇嘅咩？ 唔撒噶。 哦，系、哎。 我觉得好恐怖噶。 你从来唔撒娇？ 我从来都唔撒。 唔似、啊。 可能我撒咗，我唔知 咧。可能都系。 系咪啊？ 系啊，有啲嘢你唔知嘅。 不 过你 当太嗲嗰啲太做作就唔好啦。 因为我见到有好多人，冇错冇错，净系 我 真系揼脚嗰啲嘢， 或者搣你啊。 嗰啲我唔系 咯， 我唔做噶， 好多人系咁噶嘛。 好啦，第二位赞赏男朋友， 呢啲好 赞你嘅， 赞一定 work 啦， 赞 你就 work 啦。 第一位，诶、欸，都系男生同埋女生嘅就系煮饭， 嗯， 对方肯为你煮一餐饭、 嗯， 好唔好食一件事，我哋就觉得好窝心嘅。 试过，试过，试过。 试过系咪？ 试过试过试过，即系开始拍拖已经有一次，突然之间啊，我记得啦，嗰阵时咧去咗BBC 即系外国港台嗰阵时啊，就去training， 咁啊翻嚟咧喺机场打俾你一边啊，我你屋企啊吓，仲喺我屋企做咩？煮紧饭俾你食啊咁样。 哇，浪漫！ 即系知我落机咁啦，咁所以后来做咗我老婆啦。 好唔好食啊？ 淨係煮咗個餐啦，咁跟住都少煮啦。 哦，氹你落搭嘅， 即係有好大進步空間。 好啦，到男仔啦，男仔咧有幾個嘅暖心行為嘅。第一就係每次 M 嚟嘅時候咧，佢都會幫你買朱古力。朱古力對 M 有好處嘅咩？ 有噶， 係噶，舒緩嘅痛苦啊。 同埋其實你話好似係嗰啲時候嘅話，你咪會缺血噶嘛。 哦，即係想食朱古力， 係啦，所以你想食一啲甜嘢咁樣，所以佢就買朱古力。 記住啦，馬小強知唔知啊？即係當佢咧一個月裏邊有幾日咧，你買啲朱古力俾佢。 塞住 把口， 但有啲弊要经噶咯。 哦，你识 嗰 啲 唔 使 啦，嗰啲买 你自己食咯。红枣， 红 枣茶，定阿神 焗啲水俾佢饮。 我谂住 家姐多谢你， 嗰只好多 白切鸡里面个嘴嗰粒红枣，俾佢咬住，咬住。 好啦，第二个就系当大风吹过嚟咧，即系凉啦，就同佢拉翻条拉链，即系可能佢件衫你同扣翻啦。当细路仔咩可要咁？ 呢个唔需要啊，好核突啊。 但系我觉得都系一啲行动嚟嘅，即系譬如可能佢冻嘅时候，佢帮佢围下条毛巾啊，或者围下条围巾啊。 我觉得反而我哋以前会做多啲，就俾自己外套佢披就真 系啦。 啊，嗰啲都 我觉得呢个动作似帮老人家做啊。 嗯，系啦，你系咪成日有人同你咁做嘅？ 系冇错， 拉你嘅拉链， 啲姑娘成日都系咁帮佢做。 系啊，啲姑娘成日拉我就拉链，好衰啊啲姑娘。由头拉到落， 调戏你。 第三，食饭嘅时候咧，会夹餸俾你。你中唔中意夹餸？ 中意，中意。尤其是系啲软嘅，但系我又想食嘅。咁佢如果知道你中意嘅话咧，佢会夹俾你。 例如佢中意，你中意食鸡髀，佢就夹嚿鸡髀，一定要中。 我 OK 嘅。千祈唔好，我都唔中意食鸡髀，你就夹嚿。雞髀 其實夾咗咧，中唔中意食都食啦，我覺得人哋一心 係 啦。好啦，咁喺你唔開心嘅時候咧，真誠為你打氣，安慰你， 一流， 一 流。 另外咧，呢個咧，我哋好似問過馬老師嘅，佢冇做嘅就係幫佢剝蝦，同埋食多啲啦。咁樣淨剝咗俾你先，自己都未食就剝咗俾你先。 剝蝦我都中意， 我都會嘅。 你唔會嘅，點解咧？ 唔會， 因為唔識剝。 唔系剥虾好易啫嘛， 咁点解你唔帮佢剥？ 你唔做？ 唔知啊，我觉得字唔系我 声噶系声噶， 声 噶 只手剥完系声噶， 唔知点解咧？我尝试一下先。 你咩都唔帮佢做，你帮我剥咩啊？ 帮 剥你啲嘢啦， 唔系剥虾， 剥牙。 咦，原来你牙医，我剥咗你棚牙， 剥你棚牙，剥你棚牙有个意思噶。 我知， 你知我， 即系知啦。 即系咩？点样话？点样解释？剥你棚牙咧？ 即系嘅意思嘅就系、是、想剥你剥剥你棚牙。 即系令到你讲嘅 嘢，你睇死我唔得，我就做得俾 你 睇。 佢俾你睇死， 系啦，我就剥你棚牙。 系剥你棚牙咁样。好啦，会帮忙照顾你亲戚嘅小朋友咁样样。 唔 觉，即系帮你照顾 呢啲责任嚟啫。 帮你洗碗， 我超级中意， 超级中意吓。 系 你 唔中 意洗碗 嘅。我唔係話唔中意洗碗，但我覺得咧有時家務係需要分擔嘅，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洗碗就我幫你曬衫，即係覺得咁樣咯，就唔可以一個人做曬咯。如果唔係就會似咗工人咯。 同埋咧，經常咧會幫你拎手上嘅東西，等我拎啊，等我拎啊，咁無論重唔重都好啦，我拎啦，我拎啦咁樣。 咁又未必需要，係啊，尤其是係女人嘅手袋，千祈唔好幫我攞。 唔係手袋啊，其實即係 買咗嘅嘢， 重嘅嘢一定要。 手袋就唔好啦， 你都覺得窩心。 手袋有啲涼涼地。 係啦，同埋我唔中。中意啲女人， 穿喺个膊头嗰啲， 冇错，跟住喺个女厕门口等佢出嚟， 系有啲靓靓。 千祈唔好，我觉得咁样嘅话系好唔俾面个男朋友。 仲有咧就去到你屋企咧，唔单止咧喜欢你嘅宠物，仲同你嘅宠物玩成一堆添，好似小朋友。 呢个唔到佢讲噶，系咪啊？系我宠物拣佢噶嘛， 系系。你想同只狗玩，只狗未必想同 你 玩。冇错。最后一个咧就系用块面同你量体温，你好似发烧，乜块面烘埋你度，面贴面， 太妈妈啦， 因为我有病。我有病，你又唔可以咁样做。系啊，我觉得你咁样系 搵手都 OK 啦，可唔需要搵 手都 OK。 太传统， 系啦， 好似妈妈。 好，头先我哋讨论过嘅就喺网上面咧，大家呢一啲嘅即系选票啦，咁究竟系选出嚟嘅，觉得嘅就系十大嘅暖男或者嘅就女朋友做啲乜嘢嘅话，系会令到你觉得窝心嘅。我哋有街坊噶噃， 系啊， 系啊，今日街坊福利会好多， 街坊福利会今日 好 多 人， 好 多 街坊， 好多好朋友 啊， 冇错。咁不如我先好唔好 啊？你先啦， 我先咧呢位咧就系靓妈妈杜文。为嘅杜文伟咧，就佢讲到咧，暖心嘅，当然佢老公啦吓，咁、大家听下。 佢够胆讲第二个咩？ 都系嘅。 佢仲可以讲第二个咩？ 到底佢觉得点样为之一个暖心行为？ 结咗婚之后咧，尤其是有咗小朋友咧，两公婆好多时候分工嘅，即系我嘅责任咧就系负责咧接个仔翻学放学啦，佢有啲咩活动啊，有啲乜嘢兴趣班咧，都系我去车出车入去接送嘅。咁当嗰个责任喺你度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呢一世都唔会变嘅，咁啊由细到大都系我负责噶啦。咁咧有阵时咧人始终会攰噶嘛，即系有阵时会觉得疲倦啊，吓又冇人倾诉啊，咁又好想。想即系休息一下嘅时候咧，咁我老公咧就好多时咧都会察觉到嘅，即系唔使我会讲话，不如今日你车去啦咁，即系我从来都冇讲呢句，因为我份人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咧都系自己做嘅，总言之我嘅责任就系我嘅责任，无论点咧我都唔会讲开口讲话你啦咁样嘅，咁但系我老公咧好多时都喺我即系好攰啊佢会主动提出咧，今日我车去翻学啦，今日我车去放学啦咁，佢会主动提出，佢唔需要我讲出嚟嘅，咁呢样嘢牵涉到就系第一，佢要察觉到你 疲倦或者你的心理狀況是真的需要休息。咁第二就是佢都要願意 take 你的即係責任咯。咁好多時就係、我諗做阿媽嗰啲都知㗎啦。當個仔或者老公唔喺屋企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真真正正即係去 hea 下，去休息一下，唔好話瞓唔瞓覺啦，去休息一下咁。咁呢樣嘢係好窩心咯。 翻嚟我哋嘅街坊福利会里边，各位街坊继续发言。 冇错，我证实咧佢系真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喺间酒店嗰度，我撞到佢，跟住我问过咗杜文伟，你自己一个人？佢话系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咧嚟呢一度咧放假嘅时间，佢叫咗一个 fish and chips 自己一个人怼晒，红哥好嘢， 即系 红手劲。 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含情不忍后悔，补期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常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写日志，看你长埋志气，妥协情人委屈了你，怕失之交臂，结果将自觉。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编织，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感性地摧毁理智。 张敬轩嘅从头开始，将时间带到差唔多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听紧你 FM 94.8至96.9，风 show 快活人，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咧，稍后会出现啦。将好多我哋身边嘅朋友们咧，纷纷讲出佢哋心目中咧最窝心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所做嘅行为。咁啊，千祈唔好行开啦。一号加俾信号，我哋先听听十二点新闻。 疾控部门亦都向相关人员同场所展开排查、流动采样同埋环境消毒。上海市卫健委表示，根据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患者过去两星期冇外游记录，目前未发现病例同国内其他地方嘅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系开展基因测序。美国政府要求24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在下个月3号签证到期之前离开美国。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接受美国一份杂志访问的时候，未有说明美国今次行动是不是基于特定的事端引起，只是说美国政府收紧签证程序，令外交官员在无替补安排下需要离开美国。安东诺夫期望美俄两国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外交人员的生活能够正常化。美国国务院上星期说，俄罗斯从今个月起禁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留雇用俄罗斯或者第三国工作人员，令使馆需要解雇182名的雇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方没有利用俄罗斯外交官的签证进行报复，重新会保留对俄罗斯的行为采取适当应对措施的权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3.5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移动较为缓慢，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79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4元，跌51元；美团207.4，跌8.6；比亚迪股份264.8，升6.6；盈富基金26.5，跌2.2；吉利汽车27.5，升7.5；网易140.6，跌17.6；阿里巴巴191元，系跌9毫；中芯国际26.1，跌9.5。雅生活服务30.95，升1.1；信义光能17.8，升1.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803，瑞士法郎8.589，澳元5.729，加元6.214，新西兰元5.441，欧元9.2351。每百日元兑港元7.1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4点，跌216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1.23美元，卖出1,81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 受爆水管影响，青衣的长环街去回青衣乡事会路方向，近住长好街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就是受长环街的爆水管影响，现在青衣枫树窝路一带交通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庙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海船门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系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嘅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咧，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亦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鐘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有位啊，坐唔坐啊？ 过门都系客，你坐啦。 我坐过噶啦，你未坐过坐下啦。 我坐咗，你冇得坐喎、 啊。你唔会坐得耐噶， 我会黐到实一实噶。 唔惊起唔翻身咩？ 两位前辈，直播室有好多凳，唔使争。 系、啊，18:22听紧你。逢星期六 晏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的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定。AliPay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HK 就在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冇错啦，就系、是、男朋友、女朋友、老婆、老公做咗啲乜嘢，你活得好窝心呢？ 冇错，窝心嘅行为大检验。 冇错，我哋有请我哋身边嘅好朋友齐齐发言。之前我哋讲下自己嘅经验 啦。 好啊，你讲先啦。 好耐以前咧试过。 但 我唔中意你呢句说话吓。 你个人咁。 人生得意须尽欢吓，不过唔好去得太过尽吓吓，唔系一齐就弄扁舟吓。好啦，咁咧讲好多年之前有一晚咧好冻嘅，天气比较冻，咁咧我就同个女性嘅朋友啦， 女朋友啊女朋友咧、 未系即未系好， 哇最正系咁样， 即仲系 暧昧期，暧 昧期最开心， 系啦，咁咧就喺嗰个街上边行啊行，咁知咧冬天。 梗係大風㗎啦咁樣。佢就突然之間問啊你凍唔凍啊咁樣。啊佢唔係咁問佢你隻手凍唔凍啊咁樣。我話凍㗎，因為你冬天最凍，如果你冇戴手紋呢最凍係隻手或者隻耳仔呀諸如此類嘅嘢。我話都凍㗎咁樣。不如咁啦，嗱你拎隻手嚟啦咁。咁跟住呢佢就拖住我隻手呢袋落佢個大褸袋。 大褸袋。 係啦，即係兩個人隻手袋落一個大褸袋。 好主動啊。呢、這個女子， 呢啲我都遇咗三次。 男仔我就會，係咪男仔咁樣捉住你隻手， 但佢感覺原來好舒服嘅， 舒服。 你袋咗人哋嗰個大褸袋咧，係好暖 㗎嘛，同埋、 嗯、 你諗下嗰個袋係接近咩位置？ 哦，身体咯， 系啊，贴住佢噶嘛，咁、哦、其实我觉得系一种象征嘅意义咯， 即系话又突破咗一个关系啦， 突破一个关系啦， 钻入直路， 系啦、啊，下次就可以身体其他嘅地方嘅接触啊，即系我意思系嘴、 面或者面， 嚟啦， 我诶，你讲先， 你讲先，你讲先， 嗱，我有一个真系好不经意嘅，佢令到我好窝心嘅、 嗯， 就系、是、诶。第二日啦，朝头早啦。 第二日即 系咩 意思啊？ 即系 一齐 过夜。第一日咧，点解你唔讲第一日嘅？ 系咯，嗬。 第一日嗰啲省略咗啦，因为大家都系咁啦。 都冇人想知。 度过一晚。 系啦，一男一女度过一晚啦，欢愉嘅一晚啦。咁第二朝起身啦，蒙蒙松松咁啊，走去刷牙，一睇，咦？佢幫我擠咗啲牙膏喺個牙刷度，同、擺得好靜，仲、要個尾咧，好似人哋拍 勾咗 個 勾 勾咗一下。 嗯， 呢樣我覺得真係我未試過。 知唔知有含義嘅咧？ 牙刷嚇， 知唔知有含義咧？ 冇含義。 佢就話你口臭， 唔該你快啲刷牙。 佢特別擠大，本嚟人哋擠少少嘅啫，佢擠成成堂咁樣啦。 係啊，冇錯。希望你擦乾淨啲。 擦乾淨。 跟住沖涼，沖涼，沖沖下，咦？个镜嗰度写住 I love you， 点会冲冲下啊？佢又冲 嗰啲蒸汽啊， 蒸汽嗰度 蒸汽 写啊， 系啊， 系啊， 你觉得 你想呕啊？ 有少少，有少少反反啲话， 系啊。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要听下咧，究竟我哋身边嘅朋友嘅话，究竟会觉得另外一半做啲乜嘢啊？系啊，要讲我自己啊，因为太多啦。嗱，我试过有一次嘅就觉得，好多朋友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对方帮你做一啲嘢，令到你咧会觉得。 唔紧要， 唔好意思， 一人谂紧你 系啦，哦，可能系啊，咁咧就会系觉得咧好开心嘅，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是、佢有理由噶嘛，好多嘢都有理由，例如我病嘅时候佢煲个粥俾我饮，俾我食啊，又或者我唔舒服嘅时候佢会照顾我啊，咁样你会特别觉得窝心啦。我发觉嘅就系、是、如果我无理取闹，我系冇理由嘅， 系唔啱， 但系对方 都包容你， 我觉得咁样包容我嘅，我就觉得真系好窝心。 哦 okay、 话说就系我而家呢个男朋友，我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其实已经因为乜嘢而闹交嘅话咧，已经唔记得你谂啊。无理取 闹，通常后来都唔记得嘅。 系啊，我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聊啊。咁跟住咧，我就咩？我发脾气，我同佢讲，我就话唔食饭。嗰时咧，差唔多系夜晚晚饭嘅时候，我仲记得佢最后尾闹交嘅时候，佢仲问我：咁一阵间你仲食啲乜嘢啊？跟住我就唔食啊，发脾气唔食啊。咁就闩埋道房门。咁我就话：你俾少时间我静下。咁我就咧，我就 lock 咗道房门。点不知咧，过咗一段时间， 但佢咪冇得入嚟瞓咯？ 食晚饭啫， 傍晚 时间傍晚时间啫，晚饭时间啫。咁无端端咧，我就耐唔耐咧，我就听到咧喺门口嗰度咧就会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cling clang。到咁上下时候嘅时候，就听到有人咯咯咯。咁跟住咧就觉得咩事啦？咁跟住我就开咗道门啦。我就咩事啊？我都叫你俾我静下，我静下落。跟住你见到佢咧用一个好靓好靓嘅盘啦，上面度咧有三餸一汤，有个饭，跟住咧跪住咁入嚟。 真系半跪 啊！一半跪咁，佢同你玩紧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收尾咧，佢同我讲，佢就系话：公主唔好嬲啦，食饭啦。 今次我今日嘅古仔嘅， 哇！呢、這个实赢啊！ 今次我今日古仔嘅， 喂，呢、這个真系冇得输、啊，即系几嬲嘅都要。 跟住咧，你即刻啪一声笑翻晒出嚟。我覺得你玩乜嘢啊？同埋佢做埋，佢真係嘅就係佢真係煮咗餐飯，跟住仲要入嚟同你玩，就係、 是、 公主唔好嬲啦，食飯啦， 一 百分， 係啊，真係呢一時候我都真係好窩心，我呢一世都記得噶、你跟住就會破涕為笑，你唔會嬲得落噶啦， 唔會再嬲，冇錯，破曬冰，破曬冰。好啦，始終我哋身邊嘅好多朋友咧，佢今日咧又有啲咩嘅窩心嘅行為咧？ 好嗱，身邊我哋有呢位朋友嘅話咧，就好犀利噶嚇，咁啊就係以前咧都有試過出現咗喺我哋呢一個嘅我哋嘅環節裏面啦，佢就係法國富婆，聽下佢講啲咩先？咦？ 大家好啊，我是莎姐，亦都是法国富婆。讲起男人为我做的事令到我窝心呢都有好多。咁但是呢有一个人呢喺几年前帮我做了几件事令到我非常之难忘嘅，就係、是、呢个法国男朋友啦。咁喺几年前呢我身体好差，成日要验血，因为我贫血。咁呢佢就嚟香港探我啦，咁就照顾我。咁有一次呢我就去医务所验血，咁姑娘呢就好唔小心呢将我啲血呢滴到我成对波鞋都系喎。咁我对波鞋呢系白色系新嘅，佢啱啱买俾我。佢见到啲血呢冚住我对波鞋呢，佢即刻跪低攞张纸巾出嚟帮我抹喎。哇，嗰一刻我又尴尬又开心，咁个个都好愕然，一个咁高大威猛嘅男人六尺几，好自动咁样自动波就即刻跪低抹鞋。咁当然我好开心啦，咁就继续去验血啦，去托住我手等我舒服啲啦。咁亦都系呢一个同一时间嘅喺呢一段阶段咧，咁佢照顾我嗰时咧，我朝头早起身有时就会好唔舒服，有时会呕啊。有一次咧呕到咧成个地都系啊，嗰张床单又污糟晒，佢咧即刻。都唔使我叫佢就抹地啊，然之後洗床單啊，因為洗完曬啲嘔吐物先可以擠喺洗衣機洗噶嘛。咁嗰一刻我好感動啊，因為佢知道我唔舒服，一講都唔講就已經做曬所有要我應該要做嘅嘢，因為我屋企人冇工人噶嘛。咁所以佢一個六尺幾嘅男人，佢自己本身又唔使做家務，佢自己屋企有好多人幫佢做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感動。咁最後咧，佢咧知我好中意食甜品啊，咁同埋嗰陣時我病咧個口好淡啊，咁所以有時咧有啲嘢咧食下開心啲啦。咁佢知我好中意食咧呢個法國甜品咧 crème brûlée， 咁佢有一朝咧就一早起買一啲新鮮係整。好嘅 crème brûlée 咧，即系攞俾我食。咁嗰个甜品咧系两拨嘢嚟嘅，系两个瓷器装住。我食完之后仲洗干净，然之后而家都 keep 住。所以咧，有时啲窝心嘅事咧，系唔系一啲物品物质可以做到嘅，系其实咧一啲小嘅little task 咧，小嘅一个行为啊，为对方做啊，做一啲嘢咧就会可以即系、就是、永远都难忘嘅。小事咧就可以带到出好大嘅快乐。 嗯， 有冇同感？ 同意同意同 感，有有 即系物质嗰样嘢咧，就系你系开心嘅，但系唔系窝心咯。 系啊， 窝心就系真系要佢出心出力去做一样嘢。 咦？但系我发觉嘅就系咪大家都要搞错咗咧？系嘛？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搵个工人都得噶。 嗯， 帮你抹嘢啊，帮你。 但系佢 帮 你做，你会特别即系有一种暖心。 因为佢愿意， 佢愿意， 唔使你叫， 屈就去做呢一件事， 真系屈就 嘅，都系开心嘅。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我哋有好多啲朋友咧，唔同年纪嘅朋友嘅话。都有他们自己觉得会窝心的行为的话，我们又听一听这个。 我是小王啊，我觉得另一半为我做过最窝心的事就是，明明他不是很喜欢看漫画，但是呢他知道我很喜欢龙珠，于是呢他为了跟我有共同话题，他就跟我坐在一起看了42期的龙珠漫画。而到最后呢他看到有些神经错乱，他将道格利树和杜拉格斯以为是同一个人。 有冇做过呢事？ 呢个真系 有冇做过呢事？ 呢个真系要好大嘅耐性。如果你唔中意嗰样嘢，你要陪对方咧、uh-huh. 哦，你真系要陪佢。 但系我真系有、 啊。我都有人陪我去过行书局买书睇书嘅， uh-huh. 我觉得开心的。 行书局都好啲，但系你真系要睇几十集、啊。 系啦，系我唔中意嘅嘢。 系我唔中意。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 我冇试过。 譬如我， 你冇帮人。 我老婆煲韩剧，我都唔会陪佢煲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都系一种尊重咯，就系、是、你中意嘅嘢，总之我唔会烦你，我亦都唔会 stop 你，我觉得 唔好要我 OK 陪你睇啦。 但我有试过嘅，我有试过最近两样嘢咧，有一样嘢就系我男朋友好中意睇《海贼王》啦，咁跟住我就陪佢睇咯，睇睇下之后咧 OK 嘅，我就一定睇完之后我一定瞓觉噶，我咪喺佢身边瞓咯，佢咪自己继续喺度煲。 其实都 OK 啊， 都系一种陪伴， 都系一种陪伴咯，我就觉得系算啦，咁样就已经算系应该系即系做最大嘅系啦，咁样咯。好，咁另外仲有好多嘅朋友嘅，想听边个？ 嗯，不如我想听阿小陈啦，有冇小陈啊？ 小陈啊，小陈梗系有啦。 阿小陈咧就系好熟嘅把声，但唔知点解佢今日叫小陈？ 因为是假噶嘛个名。等我睇下佢个点讲先。 系咪可以用艺名噶？ 可以。 我系小陈啊。 咁熟嘅阿陈仔。 我系小陈啊。如果最窝心咧，我觉得系咩咧？就是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女朋友不出声，由我发。发完脾气之后，她都不出声，还会不提翻呢件事，当冇嘢发生。跟住到我自己内疚，她都不出声，直头买埋奶茶俾我喝，叫我顺翻条气，我就觉得最窝心啦。我是小陈。 喂，其实呢个做法几绝噶， 我觉得我好劲。 你会令佢令到你内疚，我要你自己内，我唔闹你。 系啊，但你又唔好专登，系嘛？又唔好专登有啲乜嘢嘅话，佢就有计算地要你内疚，定系其实系要你自己真心内疚，系两个层次嘅嘢嚟噶。 但如果遇到个男人系唔内疚嘅咧，即系佢即系唔觉得自己有错，咁你咪呢招咪唔 work 咯？ 系啊，冇嗰种心。 即系如果个人冇自省能力啊，即系佢自己唔检讨啊， 系 啊， 唔知 啊，唔系个个会内疚噶。有啲人话：，梗系你就我啦，咁样仲懒得。 如果系咁，就要分手啦。 系啊， 系啊。啊，小陈分咗手未啊？咁 唔知啦。 下次问 你，唔好逼我讲。如果唔系我惊下一次话冇人会咁接受我哋嘅访问噶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咁譬如可能我就系、是、诶、我哋可以听一听另外、 啊。我好快讲一个啊， 好啊， 因为呢个朋友咧，我问咗佢啦，咁佢话咧，因为佢唔方便录音，佢就叫我帮佢读翻出嚟。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倪炳郎哥哥啦，佢话咧系阿太太煮咗。佢喺我媽咪教佢煮嘅味餸，因為知阿仔中意食，就教咗佢老婆煮啦咁樣樣。咁啊，老婆煮得未夠水準都冇所謂，因為佢煮俾我食，我特別覺得好食嘅。 哇！呢啲真係好浪漫， 呢啲好浪漫啦、 啊， 好掂啊！好啦，咁啊，仲有另外嘅一啲嘅就係唔同嘅年齡層嘅男生嘅代表啊，究竟呢一個又講啲乜嘢咧？ 最窩心就係咧，佢明明唔係好識煮嘢食嘅，但係咧佢都不斷咁去學啊，上 YouTube 睇片啊，跟住咧就煮咗一餐飯俾我食，我就覺得其實簡單咧就係最幸福噶啦。 喂，煮嘢真 係 work 嘅。我係阿 O， 點解唔講假名啊？ 我覺得呢啲往面上貼金嘅嘢咧，都係用翻真名好啲，證明即係我平時同阿鋭講，阿鋭做節目好好聽喎、啊，咁樣我都係我係阿 O 咁樣啊。 你睇下，呢啲同事幾真心啊！呢啲咪窩心啦、啊。 煮嘢食真係 真係， 煮嘢食真 係。我正係想講呢一樣嘢，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不論係男人又好，或者女人又好，都係有提到嘅就係佢對方幫我煮嗰啲咩嘢食啊？嗱，我又係嘅，係咪啊？嗰次佢就煮曬。三餸一湯，跟住就跪入嚟，咁跟住就公主唔好嬲啦。頭先我哋講緊法國富婆又係啦，其實係冇呢一個地域啊、界限啊、年紀之分嘅、我真係好想探討一下嘅就係、是、煮嘢食呢一樣嘢點解咁有象徵意義咧？ 尤其是如果煮得好好食添， 你 更加 喂， 我 覺得你知唔知 點解咧？ 滿足到嗰個愛女嘅胃咧，你真係可以俘虜。 唔係同埋因為煮嘢食係真係要心思嘅、你唔係就咁。噗一声就煮到，你真系起码如果你有心机啦，三餸一湯更加唔好讲啦。 系啊， 我嗰次净系煮一个，我唔记得鲜虾意粉定系咩咧，俾我老婆食，我都用咗成，因为我又唔熟啦，煮咗成半个钟噶。 系啊，要啊，我试过整心形牛扒啦，系啊， 最后出嚟似唔似心形啊？ 似个 O 型。 O K， 欧型牛扒 都好啊， 但系都麻麻 但我想问，咁其实你知唔知点样整到心形嘅牛扒噶？ 心形嘅牛扒 有个格嘅， 其实你系应该买一个吓，即系类似好似心形咁样嘅嘢，咁跟住你咪就 系 摆上去就跟住切咯，系 啊， 咁咪应该 O K 嘅。 系啊， 但系心形牛扒就嘥好多牛扒咯，嘥咗好多牛扒。 佢自己食埋其他嗰啲嘅，佢嗰个心形好细嘅啫，佢自己食大部分 啦，系啦，佢自己食大心，系咪 ？O K。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咁所以我都有問過嘅，我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對方係一個廚師，會唔會亦都特別加分啊？如果你咁講法，係咪啊？我淨係每一日我就煮唔同嘅嘢俾你食嘅話，我覺得已經贏曬你個心、 我有個朋友，佢就係做私房菜嘅，佢係男人嚟嘅，佢日日除咗做即係夜晚嗰啲餐之外咧，佢、每一日佢話佢都會煮飯俾個老婆食，佢、老婆話好開心， 梗係開心啦、 佢真係好開心，唔使佢煮，唔使佢喐，佢乜都識煮，中餐、西餐，甚至冇回鍋肉佢都識煮。 但我又諗喎，做廚師嗰啲會唔會翻屋企之後就唔想再做？因為好似翻咗工咁啊！ 冇錯， 你翻屋企你會唔會係咁講嘢俾你老婆聽啊？即係咁講。 唔會㗎，做節目咩？係 啦， 老婆聽我做節目啦咁樣。好啦，咁呢啲成日做節目嘅人啊，究竟佢又會覺得嘅就係對方做啲乜嘢係令到佢窩心嘅咧？呢位係 我係超 B 啊！我同伴侶之間咧，我覺得佢做得最 sweet 嘅樣嘢咧，應該係當時啦，大家都好細啦，咁一齊去旅行喎。咁嗰次咧，啱啱咧就係我嘅生日 trip 嚟。咁去旅行嘅时候咧，咁我就冲凉先啦，好鬼热系咪啦？咁啊冲完凉出嚟嘅时候，咦？点解全间房都熄晒灯嘅咧？咁但系见到喺窗边咧有啲丝丝嘅一啲烛光喺度咧，咁原来咧佢一早已经喺个窗边嗰度咧就用啲蜡烛砌好晒成个心形啦，就同我庆祝生日。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好感动嘅。 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你有冇做啲咁嘅嘢啊？ 诶， 对方有冇做啲咁嘅嘢啊？ 冇喎、 啊。我试过。 点蜡烛？ 我试过唔系点蜡烛，我系试过就系同对方一齐接近生日嘅时候咧，去呢、這个马尔代夫，跟住佢就系专登喺嗰个海滩嗰度砌咗个心，写咗佢个名，跟住点咗一支蜡烛。 咪用嗰啲貝殼啊、沙啊嗰啲咁嘅嘢，好易啫嘛！你咁刮刮刮刮刮個心，跟住寫佢個名啫嘛。咁跟住佢就冇嘢咁樣，就嗌佢出去咯。 應該好開心喎、 啊！喊啊！ 真係啊！ 點知開心啊？我唔知佢開唔開心啊，但係佢喊啊！ 係咪你串錯佢個名個字啊？ 我冇啊！ 寫錯咗第二個名， 啊、 寫咗阿 John 阿 Jack 嗰啲咁樣， 所以即刻爆喊、 啊，好開心啊！ 好開心，啲、啊、心思嚟嘅、 啊， 真係心思嚟嘅、 啊。我 專 登咁樣做。 我唯一試過咧，就嗰時託人哋，譬如阿鋭喺 A 公司做，咁我託佢嘅同事咧。俾一封情信佢，你靜雞嘅擺喺佢櫃桶，呢次又做咗嘢，拉開櫃桶就見到，即係咁咯。 哦， 我哋仲有冇街坊想講嘢啊？ 有啊，呢、這個就係、 是。美健康康李子剛啊，我伴侶咧做過一件最窩心嘅事咧，就係、是、幫我解決難題啊。咁啊，好耐之前咧，我係嗰啲咧周圍去交費啊，要排隊啊，去銀行攞錢都係排隊嗰啲人嚟嘅。佢咧就用咗一日嘅時間幫我搞掂曬所有嘅網上銀行啊、網上交費嘅嘢咁樣。到今時今日，我哋分開手都好啦。我都仍然受用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最窝心。还有一次我申请这个美国的一个入境签证，他帮我搞了所有的文件，文件好像整本电话簿那么厚，这些东西真的很窝心，多谢你。 哇，这个攞命啊， 哇， 你这一世都记得。 我觉得他好像收兵啊。 是啊， 其实你知道他是不是收兵啊？他 我不知道， 他是人家收他兵， 他是不是收兵啊？真係好煩㗎！你搞美國嗰啲咧，真係搞好耐㗎，嗰啲填好多嘢。 就算你填嗰啲報税表，你都煩㗎。係 啊，哇！如果有人幫你做曬啊，真係， 真係開心啊！ 就真係正， 即係夜晚瞓著都笑醒。 好，多謝各位街坊喺我哋節目裏面咧講咗最窩心嘅行為。12點半㗎啦，翻嚟我哋今日一稍咧就會有呢個片段人間。 Yeah! 先聽12點半新聞同埋財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消委会接获26宗涉及消费券嘅投诉，当中有近23宗投诉系呢两日收到，内容涉及电子支付平台嘅客户服务同系统稳定性，亦都有3宗涉及商户收取额外费用。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投诉关于消费者有困难的时候致电电子支付平台的客户服务热线，但一直没有人听，亦都有人投诉遭到无故锁卡和未能够领取迎新优惠。消委会已经向支付平台反映，建议平台透过网上解答消费者的疑难，亦都提醒消费者使用消费券的时候要谨慎留意相关的优惠条款，并保留单据或者宣传单张在有争议的时候作证。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达至清零超过50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在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因为外来仍然有不稳因素，例如外国变种病毒仍然肆虐，需要小心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仍然需要继续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至于接种率要达到乜嘢水平，才可以进一步放宽措施。他说希望任何放宽都会是安全，并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另外，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医管局、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和中小学、幼稚园教职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要自费定期检测。陈肇始重申，有关要求为保护员工同他们接触到的市民，希望不同工作群组尽最大努力做好有关的工作，以建立群体免疫屏障。政府规定，政府雇员和医管局员工等4类人士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9月1号起需要自费定期检测。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打针的人就可以继续获资助。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医管局和政府相关的部门事前没有咨询员工意见，医管局亦一直指接种疫苗属于自愿性质。他说由于检测需要自费，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员工会有经济考虑。凌霄智强调，绝大部分医管局员工明白亦都理解接种疫苖的好处，目前大约有90%医生接种，但现在推出的疫苖欠长远安全数据，例如怀孕的员工可能未必安心，认为当局应该尊重员工的决定。 他又说会再向医管局了解，包括如果同事未能够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检测，将会有什么跟进，以及会不会面对纪律行动。教育局全面终止同教协的工作关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一段时间教协的表现和行为同教育专业团体的表现有一个几远的距离。他说在黑暴和社会动乱的时候，看到学校的环境有学生和老师参与，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团体，是不是应该出来叫学生守规守法，不要冒危险等，但看不到教协又这样做，反而见到很多时候做一些推波助澜的事。至于怎样处理教协转介的投诉和个案，杨润雄说如果教师需要转介，有很多其他团体可以找，亦都可以直接找教育局。现在涉及的投诉，如果投诉学校或者某机构，教育局都会跟进和联络投诉者，亦都会认真处理，不需要有一个的中间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3.5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移动较为缓慢，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听朝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该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为细小，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日间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如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今日同埋未来几日为香港带嚟骤雨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嘅骤雨同埋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嘅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间中系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7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1,1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4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48.6，美团207.2跌8.8，比亚迪股份264.8升6.6，盈富基金26.5跌2.2，吉利汽车27.4升6.5，网易139.6跌18.6，阿里巴巴190.8跌1.1，中芯国际26.2跌8.5，雅生活服务30.95升1.1，信义光能17.86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2，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1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6,8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2美元，卖出1,81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1974年，青春交响曲首播，要讲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起源，就一定要由呢个节目讲起。时光倒流47年前，到底当年发生咩事呢？1974年7月，当时嘅节目主任朱培庆啱啱由英国受训返港， 他受命要制作一个年轻人节目，就在戏剧组找来另一个助理节目主任吴石辉，加上深受听众欢迎的陈任，筹组青春交响曲，而他们三个人顺理成章担任节目主持。 话我知哪里的环境好玩一点啊， 青春交响曲。 话我知讲我知哪里的节目赚贵一点啊， 青春交响曲。 首播的初期，《青春交响曲》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播出。开国功臣有朱培庆、吴石辉、陈任、刘群章、左永贤、邓拱璧、车文旭、梁建兴、张文珍。节目的内容包括热线点唱、三个骨陈任、工厂杂志、民歌手的内心世界和中横谈等等。随着时日发展，《青春交响曲》衍生了两个重要的节目。一个是中文歌曲龙虎榜，另一个就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推动本地乐坛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梁家章、李丽瑞、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啊！十二点四十分进入最后嘅半小时啦，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片段人间，我的公主病女友。公主陛下，草民梁小章向公主请安，并祝公主美貌跨越千秋万世，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沉鱼落雁。而呢下啦，令所有男人拜到公主的石榴裙下。 好，平身。 谢公主。 梁小章， 是是是， 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啊？ 哦，小人当然知道啦。今日系公主二十一岁生日之喜 ，Happy Birthday！ 哦，咁既然知道嘅话，咁点解我见唔到你又带礼物嚟嘅咧？唔通你忘记咗今日系我生日吗？ 小人唔敢，小人唔敢，小人已经带咗只非常华丽嘅Diamond Ring 钻石戒指，谂住送俾公主，啊，请公主过目。 好，攞嚟睇下。吓、咁细只，最多咪得一卡。梁小章， 哎、是是 你咁样系咪睇我唔起啊？认为我只系值得一卡嘅 diamond ring 啊？ 哦、起码起咁起咁起咁、啊，因为咧小人嘅经济能力实在有限，呢只戒指已经耗尽我全家人嘅财产，包括我爸爸妈妈个棺材本我都掠埋噶啦。 我理得你啊！总之送只咁细嘅戒指俾我嘅话，就系唔尊重我。人嚟，佢真系斩手。 吓，冇啊，公主唔好斩手啊，千祈唔好杀我啊！ 惊咧，咁睇佢真系净身啦。 净身，隔篱呢位阿官系咪即系冲干净个身啊？ 傻仔，净身即系切咗你嗰度啊！笨蛋， 唔系啩？千祈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唔好啊，唔好啊！ 喂喂，你又做咩啊？又发开口懵，发到拆天咁样样，人哋放 lunch 就去食饭啫，呢日放 lunch 咧就趴喺张台嗰度瞓到只猪咁。我知啦，寻晚肯定又俾你女朋友捉住嚟煲电话粥。 原来发梦啊，系啊，我琴晚又要逼住同佢讲讲通宵啊， 乜都就晒佢啦，佢富二代嚟噶，又唔使翻工。你要啊嘛？你点可以晚晚陪佢讲电话讲通宵啊？你讲我听。 我都知，不过我如果唔陪佢讲电话，佢会发脾气噶，好大脾气。 咁又点啊？咪由佢咯。佢爸爸大把钱啊嘛，你系佢男朋友啊，唔系佢奴隶啊。公主病嘅女仔咧，我真系见得多。 亦都識好多，冇一個好似你嗰個女朋友咁誇張嘅，真 係。你唔明？哎，等等先，等等先。佢 send message 咗，我睇下先。我啱啱喺上次嗰間 shop 買完嘢，即刻過嚟車我。喂，唔講住，我要去車佢啊！嗱，老細揾我咧，你話我出咗約咗客人開會嚇， 你 咁啊？ 你又係咁？ 係咁啦，唔講啦，唔講啦，唔講啦。sorry， 你遲咗少少嚇。 冇戴表啊？ 有戴有戴。 依家幾多點啊？ 2:30。 我头先几多点通知你噶？ 睇下先，2:10。 要咁耐先至嚟到到嘅咩？我如果有事咁点算啊？一个弱质纤纤嘅女仔啊，企喺条街度人来人往，几危险你知唔知啊？ 我知，不过因为真系好塞车，我已经揸好快噶啦，尽快赶嚟噶啦。 你知唔知其实大把男仔想追我噶？ 我知。 知就努力啲啦。 我 陪我 high tea。 哦 ，high tea 好啊，好， 快啲！ 嚟，我哋入去啦，好唔好啊？ 咪住先， 吓， 入去做咩？ 入去做咩？头先你话要 high tea 嘛，食啲嘢，饮啲嘢咁啊嘛，系嘛？ 你冇嘢啊嘛？ 乜嘢啊？ 呢间咁嘅餐厅个门面咁凹凸，点样 high tea 啊？你同我嚟啲咁嘅地方，我食下午茶，你咪冇有事？ 唔系，我解释下先。我食过依间咧，佢哋嗰啲晏昼3:30啱啱出炉嘅菠萝包啊，好好食噶，整块牛油，哇，菠萝油真系加杯奶茶，哇，真系。 你讲咩啊？菠萝包？你当系公园嗰啲阿伯啊？定系赶住开工嗰啲咧地盘叔叔啊？我唔食菠萝包噶，我净系食半岛嗰啲法式西饼噶咋？你明唔明啊？小张啊，你个样啊，唔好懒惨咁啦！我依家喺度教紧你点样向上爬、你成日积得佢追巴士啊，食菠萝包啊，咁你咪一世做普通人咯！你啊，要强迫自己向上爬。你啊，都想自己啊，做个有钱人，唔好再做穷人噶，系咪啊？ 我都知 仲有啊！你啊，唔识氹女仔嘅咩？我俾机会你啊，同我去街啊！我要你啊，带我去啲咁嘅茶餐厅咩？而家我发嬲啊！你一嚿木咁企喺度啊！你唔谂下办法氹翻我嘅咩？ 咁你想我点样氹翻你先得噶？我真系唔识啊！ 氹女仔你都要我嚟，要教你啊！哎呀，算了，我唔想劳气啦！你求其买翻个10,000-20,000嘅手袋俾我，我就唔嬲啦。 买个10,000-20,000嘅手袋，哎呀！但系我每个月嘅人工都系得个10,000-20,000，我咪即系成个月嘅人工冇晒。 哎呀，咁啊点啊？追女仔梗系要付出代价噶咯。 但系其实咧，讲翻转头，我都冇追你，次次都系你打电话叫我陪你之嘛。 你铺话法啦，你咁讲即系话我追你啦，你系咪咁嘅意思先？ 我又唔系咁嘅意思，不过的确系每次都系你打电话嚟，喂，而家出嚟，我而家买完嘢啦，你出嚟，我次次都系咁噶嘛。 好，既然你系咁讲，我以后就将呢啲机会俾晒其他嗰啲男人，你唔好后悔啊。 哦，真系噶，咁我先走噶咯。 阿姐，你企喺边？ 我头先偷偷走出嚟噶咋，我要翻公司做埋啲嘢啊！ 唔得啊，我要你陪我行街喎。 陪你行街？ 嗯。 头先你又话将啲机会俾其他男人，你又要我陪你行街？ 呀，冇咁小气啦，讲下啫嘛，得唔得啫？讲下噶啫嘛。 不过 唔认真。 我考虑过啦、其实咧，我真系觉得我哋系属于两个世界噶。不，你啊食法式西饼。我咧就食菠萝包，不如你都系揾个第二个陪你，我都系走先啦。 你同我企喺度， 做咩嘢？做咩嘢？ 做男人做得你咁小气，我头先我讲嚟吓下你啫嘛，你当真嘅咩？ 我头先讲嚟唔系吓下你，我就真系讲真噶噃。 咁你嘅意思系你同我分手、啊？ 其实我哋都冇拖过手，吓边有得分手咧？我走先啦，拜吓。 冇啊！ 做乜拉住我啊？做乜？做乜？ 女仔发脾气，我就梗系讲大三分噶啦！我冇谂住同你分手噶、 欸。我知，你冇谂住同我分手。而家我谂住同你分手嘛，你明唔明啊？ 准你同我分手？ 吓，分手都要你准？ 梗系啦，我身边 个个都听晒我话噶，所以你都要听我话。 哎呀，撞鬼咯！你真系病得好紧要啊！叫你阿爸睇医生啦，公主病都要医噶。我唔系太监，我唔识服侍公主啊。系咁啦，我走啦，拜拜。 喂，你同我企喺度唔好走啊！你听唔听到？你翻嚟啊！大笨男仔追我噶啦，爸爸你翻嚟啊！激死我！ 公主，请开口吩咐，你看我多可恶，做完奴隶又扮演看护，做跟班保镖亦或终点，其实亦不在乎。若我可不工作，若你肯笑着挨苦，公主需要传奇，王子却也最讲骨气。若情人服役后都走皮，若恩宠不分真伪，只想炫耀自己。其实你凭着恋爱去自爱，其实有谁爱得起？男人已死光了，剩下什么都嘲笑，谁欠了你？还债的你又燃烧，笑王子你不动摇，独自在温室叫潮，任你的岁月燃烧，小心心病上路还好，有我领子直到，但奴才有味值得倾慕，摘花的亦非应分，色化如何是好，限坐一世，谁有敢对你负责，唯独我仍当保。好男人已死光了，剩下谁欠了你？还债的你又燃烧，笑王子你不动摇，独自在温室叫潮，任你的岁月燃烧，始终长大不 好，公主病吓，咁以前咧，即系成日听呢样嘢啦，即系讲一啲咧，即系娇生惯养啊，或者系比较咧就 成日发脾气啊， 发脾气啊等等啦，咁就不过相信咧，即系如果自己拣得，都应该去尽量包容嘅。 但我觉得其实男人都有责任嘅， 点解啊？ 因为你中 咗 佢， 因为你中佢咁样啊嘛， 即系细路仔啫嘛。 系啊，啱啊， 但 系细路仔，你识事，你其实应该要惩罚佢嘅。 好似今日咧讨论区咧，我拆开少少讲啦，有个妈妈咁啊带个仔去餐厅食嘢，咁啊个仔不停喺度发脾气啦咁样，咁咧佢话有个侍应走埋，你可唔可以咧处理一下？因为啲人嘈，即系开始喂咁嘈嘅，咁跟住嗰个妈妈话吓，咁佢一路坐喺地下扭计，我点处理啊？处理唔到，你帮我氹下佢啦咁样。咁、那个伙计就冇理佢，走开咗。咁、就话点解唔帮我氹噶？咁样样，咁啲网民就闹翻佢，点解要人哋帮你氹啫？你个仔啊， 要人哋帮我氹个仔。 我氹佢，我氹佢唔掂啊！你嚟搞掂佢啦，咁样样。 即係佢覺得喂，咁你係你既然叫我處理嘛，咁點解你唔幫手？一係你揾啲嚟氹下佢啦，咁樣。咁啲網民就鬧佢，點解你自己個仔要人哋氹咧？咁樣，我想帶出就係話，點解佢會扭計扭到你氹唔到咧？因為你縱慣佢啊嘛。 係啊， 就係頭先阿 Sarah 講嗰樣嘢，因為你縱佢啊嘛，你容許咁樣嘛，係咁，所以佢就變成一個習慣咯。 你唔認為係？ 我諗通咗一樣嘢啦。 係你而家先諗通啊？ 係啊，我縱得你哋兩個太犀利。 你縱得？你而家先知啊？系啊， 中到我哋成日欺凌你系嘛？ 系啊，你唔使中啊呢啲嘢，系啊， 中 挂你中到个恶果， 好啊， 我即系你中到我哋成日欺凌你， 系啊，你听日开始嘅话， 就继续中中， 变咗富连强， 呢样又唔系嘅。 原来佢谂咗咁耐，就系谂住呢个。 系啊，你有时佢唔出声嘅话咧，嗬，佢硬系会有啲知啲嘢出嚟，知啲嘢出嚟射射你咁 但太遲 了，你 中招，太遲 了， 太遲 了， 係啊，係咪？習慣咗啦，已經習慣咗 啦。OK， 唔緊要啦。 但我覺得其實係嘅，其實有時有冇頭先有講過一樣嘢啦，就係話會唔會話有啲人其實基本上即係一路都唔知嘅咧？即係比如可能人哋就緊你，你唔知，又或者正如頭先我所講過嘅，就係話即係其實一路係希望你對方，即係頭先有講過噶嘛，有一個街坊買到講嘅話就要令你自己覺得唔好意思啊，或者 你內疚， 令你內疚啊。咁會唔會有啲人佢就話 我 真係唔會 嘅 喎？ 内疚 嗰啲 啊， 觉得理所当然啊！呢样嘢咧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咧，有啲人咧翻到公司对同事冇嘅，反为好好人嘅。但翻到屋企咧，可能咧就会恶啲啦，因为可能佢觉得喂，你系我老公，你系我老婆，你系我屋企人，你应该就我咁，即系我当你屋企人嘅马小强， 系咩？ 系啊，唔系点解有时讲嘢咁直率？我唔系窒，我唔系窒你， 我知我知我明噶， 系啊， 想你好， 系想你好啫嘛，我唔系专登窒你噶，唔系踩你啊， 我明啦， 我 当 你我屋企人。 系啊，真系有啲人系唔知嘅， 佢真系唔知。 系啊，我哋两个对佢咁好嘅， 冇又唔内疚， 系啦，又唔内疚，同埋又唔改过， 加唔准嘢啲嘢， 就系啦，又唔俾心机。 你快翻自己醒，即系点自省一下， 知道收 到一下，知唔知啊？ 所以听我哋嘅节目有系啊，听我哋嘅节目有好多人性， 我知道， 里面有好多嘢，大家 亦都好多冇人性， 冇错啦， 冇人性咪嗰个， 你要学识冇人性先知乜嘢叫人性啊嘛？ 知边个冇人性啊？ 知道知道， 系啊，得马性冇人性。 我今晚罚抄，我今晚自己罚抄， 自己挖个窿俾 骨头，边度俾人踢？系啦，冇错，即系做好啲啊，知唔知啊？ 收到，我今晚罚抄，唔使讲，系咁， 唔使，最好你写好啲个剧本先讲啦。 系啊，听日轮到你啊， 轮到你啦， 系啦， 咁咪系咯。 听日咧仲有呢一个飘，唔系对唔住，有客家婆， 有客家婆啦，我哋有 pat pat 时间啦， 冇错， 系咪？同埋仲有专家嘅时间， 专家时间，听日亲自嘅专家咧会讲 music therapy， 哇， 音乐治疗。咁咧呢位嘉宾咧可以带埋乐器嚟，因为佢哋系啊，因为佢嘅音乐治疗系要用一啲乐器去表达，唔系就咁讲嘢。 明白。我哋似乎都有揾咗好多唔同嘅亲自嘅嘉宾有讲过嘅，就系唔同嘅嘢嘅治療啦，即係例如有啲嘅就係戲劇嘅治療啦，有啲亦都係音樂嘅治療啦，有好多嘅，又有畫畫嘅治療等等啦，係咪？所以其實大家 我會叫佢 design 一套俾你， 係好啊好啊好啊，真係想學啊， 係啊，係去拉嗰啲小提琴嘅話，係啲狗先聽到。我唔系讲紧你， 唔系讲你，所以唔使， 我知， 唔使对号入座。 OK， 多谢晒 各位嘉宾。听日十点钟我哋再见面， 好， 拜拜。 今日李志刚啊，一阵间一点钟由 Made in Hong Kong。 耶，李志刚。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